他說美國來華參加北京冬奧會團隊之中，包括大量美國國務院等政府部門官員，很多官員仲持有外交護照或者公務護照。中方希望美方切實踐行奧林匹克精神，和中方一起努力，為各國運動員參加北京冬奧會創造良好氛圍。被問到美方為外交官和官員申請簽證，與美方早前聲稱不派官方或者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奧會是不是有矛盾，趙立堅說關於這個問題應該去問美方。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在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明晚漸轉多雲，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頗大，同有幾陣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濕，能見度較低。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127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1,14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7点，跌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8升3蚊，美团214.4跌1.4，阿里巴巴124.2跌2.2。京东集团281.4升2.4，盈富基金24.2跌4仙，友邦保险83.85升1.55，药明生物86.85跌2.35，汇丰控股54.7升1.5，信宇光学科技212.8跌6.6，比亚迪股份258元跌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6，瑞士法郎8.513，澳元5.604，加元6.239，新西兰元5.29，欧元8.838。每百日元对港元6.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67点，跌790点。港金报16,8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05美元，卖出1,815.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仁安医院。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近沙福道，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其他嘅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出。提一提大家啦，荔枝角道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发祥街嘅快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3，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不知大家从事咩行业呢，又会唔会受货运业嘅唔稳定所影响呢？鲜果批发商李锦荣： 士果啤梨、车厘子一定系日日新鲜到嘅，相信系会越嚟越贵，那个品质其实都会有影响。 香港海鲜联合总会主席李彩华： 飞机贵到贵啊，想要货嗰时佢未必有货，几日先有一班机嚟，影响好大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欢迎大家收听一月十九号的自由风，自由风啊！欢迎大家收听一月十九号的自由风，自由风啊！今天有陆宇光和林志恩为大家主持。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嗱，讲紧咧就系见到最新嗰个嘅疫情嘅发展究竟系点咧？嗱，刚刚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就讲到话咧，本港系新增16宗新冠病毒嘅确诊个案，其中9宗咧系输入病例，另外7宗咧就系本地个案。而本地个案之中咧，有2宗咧系未揾到感染源头噶，另外咧亦都有10多宗嘅初步阳性个案，大部分都系本地病例，部分咧更加系未揾到源头噶。咁而初步确诊嘅个案之中咧，都有一名嘅17岁学生咧，系佢嘅病毒基因咧系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可能系 Delta。张竹君医生话咧，可能同仓鼠群组嘅相关都未定啊。咁讲翻阿林志恩啊，讲翻呢个嘅仓鼠相关嘅一个感染群组啦。咁见到铜锣湾嘅宠物店 Little Boss 嘅售货员嗱，同埋咧已经有咧系顾客系确诊咗啦，咁系感染咗 Delta 嘅变种病毒。咁当局咧就喺呢间铺头里面咧就嘅动物咧就系做咗一啲嘅病毒检测啦。咁就见到有仓鼠嘅样本咧系呈咧初步阳性嘅反应啊。咁所以咧就寻日都公布咗啦，咁有几大嘅措施咧去到处理咧仓鼠。咁包括咧就渔护署就寻日宣布啦，咁将会咧将呢个嘅铜锣湾嘅宠物店同埋佢在大埔货仓里面所有的动物都作人道处理。而另外呢，由亦都即日开始啦，咁香港所有可以卖到仓鼠的宠物店都需要停止营业。他们的仓鼠呢都是要检走作病毒测试和做人道处理。亦都呢是建议呢，在市民如果在去年12月22号之后在本地任何的宠物店买过仓鼠，都要交给渔护署呢作出人道处理。咁所谓人道处理其实真是人道毁灭啦，林志恩。咁所以见到今日咧，都见到有唔少嘅市民都陆续将一啲佢哋喺近期买嘅仓鼠咧，交俾渔护署噶吓。 嗯，咁呢个关于即系人道毁灭仓鼠嘅呢个事件咧，其实我都留意到都几有争议性嘅。咁当然站喺政府嘅立场嚟睇，就系因为香港有一段时间都冇出现过一啲本地嘅 Delta 个案啦。咁而头先即系陆宇光亦都提到咧，就系嗰个宠物店嘅女店员咧系证实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咁当局咧就担心咧仓鼠之间咧可能已经出现咗一啲隐性传播啦，令到香港咧有机会受到即系两种变种病毒嘅夹击嘅。咁而渔护署亦都解释咧，佢哋暂时亦都冇能力啦、地方同埋资源咧，对仓 倉鼠咧作一啲有效嘅隔離，同埋每日去做檢測嚇，去分別咧究竟邊啲係屬於陽性，邊啲係屬於陰性嘅倉鼠啦。咁而佢哋亦都指出咧，呢個已經係一個合乎比例嘅決定啦，因為只係咧佢哋係針對一啲特定批次嘅倉鼠啦，就係12月22日同埋1月7日嚟到香港嘅倉鼠嘅。咁但我都留意到咧，即係社交媒體都好多反應啦，因為始終呢個唔係純粹一個公共衞生議題啦，即係仲係一個價值取向或者我哋所講嘅倫理問題嚟嘅。咁反對意見咧都有幾個爭議點啦嚇，因為尋日咧我哋睇到嗰、那個11个倉鼠樣本咧呈陽性啦，咁但係咧就未做嗰個基因排序噶嘛，尋日即係嗰個染疫人士同埋嗰個倉鼠嘅病毒基因排序結果就仲未有嘅。咁當然政府認為咧，其實都聽咗專家意見之後咧，都認為比較大機會咧係由倉鼠傳人。但就未完全確定到究竟是不是真的倉鼠傳人，就採取了一個人道毀滅的行動。但這個行動其實都涉及了那個規模是頗大的，即是動物的群組。除了即是1000只，即是那個 Little Boss 的倉庫和分店的倉鼠之外，另外還有1000只是其他的，即係寵物店嘅倉鼠咧，都需要人道毀滅。咁而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所謂我哋叫 irreversible， 即係一個不能逆轉嘅一個決定咯。咁所以我亦都見到即係社交媒體都有唔同嘅反應嘅。 嗯，係啊，頭先都聽到咧，即係漁護處嚇嘅關於今次有啲人形容為撲殺啦，撲殺倉鼠嘅決定嘅一啲理據啦。咁其實咧呢兩日咧都有專家咧係接受傳媒訪問啦，咁都講到話今次呢個嘅決定咧，佢哋都有份去到建議嘅咁。都明白咧，即係譬如話袁國勇教授啦，咁啊亦都喺節目裏面講話明白呢個係一個唔受歡迎嘅決定啊。咁但係希望咧市民就從防疫同埋公共衞生嘅角度去到看待呢個嘅決定啦。咁就話咧，人道毀滅倉鼠係唯一嘅選擇。咁亦都睇到咧，其實今日咧有啲嘅傳媒都喺度守候住咧一啲係將倉鼠交俾漁護處嘅市民啊。咁佢哋咧都見到有唔同嘅故事啦，可能喺屋企裏面有小朋友嘅嚇，當初就買倉鼠都係俾小朋友嘅咁但係咧就係都要關顧到咧就係小朋友嚇啦，可能係關顧到即係佢哋自己一家人嘅健康啦。即係如果嗰只倉鼠真係染有病毒，而嗰個病毒又染咗俾屋企人，又傳開出嚟咧，咁都會有一個嘅健康上面或者公共衞生上面嘅問題咧。咁所以都忍痛咧就要交出倉鼠出嚟，都同小朋友解釋啦咁。咁但係都有啲人咧，即係譬如喺網上面都講啦，即係覺得而家漁護處嗰個決定咧，好似比較倉促一啲嚇，因為咧都見到你話見到呢間嘅寵物店係有倉鼠係染出有病毒啫，咁但係其他嘅寵物店係未完成嗰、那個即係全面嘅檢測嘅喎，咁呢個時候就貿然就認為最近入口嗰兩批嘅倉鼠都係有風險，而去到人道毀滅曬佢哋，咁有啲人咧都認為咧係唔係太可以接受的一个决定来的。咁亦都见到咧，即系譬如今日都见到有好多人去到访问啲即系交出仓鼠嘅小朋友啦。咁有啲嘅屋企咧，可能个小朋友都好痛苦啊，即系都可能都明白咧，有一个公共卫生嘅需要，但系照自己去到亲手将自己养最近养买翻嚟养嘅仓鼠咧，交俾渔护署，亦都知道咧佢系一个死路一条咧。咁好多嘅市民啊，小朋友啊，都觉得好难接受。 咁同埋亦都会担心一个弃养嘅问题啦。嗱，因为而家渔护署咧，佢就只系叫强烈建议，就系如果你喺上个月咧22日或者之后咧喺本地任何地方买咗仓鼠咧，就即係強烈建議你交翻出去俾漁護處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行政上面決定，即係話你唔交咧都唔犯法嘅。咁所以就變咗一啲市民要做一個抉擇啦。嗱，因為如果咧頭先盧宇光你所講就係交出去咧嗰一啲嘅動物管理中心嘅倉鼠咧，如果驗出陽性嘅話咧，咁個主人咧都係需要去做檢疫嘅，即係唔係純粹做檢測，係要檢疫嘅。咁會唔會有一啲人咧就擔心？我如果攞咗只倉鼠去個動物管理中心，咁因為我要交低一啲資料，同埋我要去签嗰个弃养同意书噶嘛？咁万一验出咗系阳性，咁可能个主人就要去检疫啦。咁佢哋会唔会宁愿系弃养咧？咁一阵间我哋都可以同一啲动物嘅关注咗去倾下，喺呢一日入边咧，即系究竟系发现咗几多一啲弃养嘅情况？ 调翻转咧，而家渔护署只系强烈咁建议嘅呼吁啊，啲市民最近买咗仓鼠嘅咧，就交出嚟俾渔护署啦。咁就系只系一个行政嘅指令，就冇一个嘅法律嘅约束力噶。咁 想當市民可能有些人真的不忍心就交出他們自己的養的倉鼠的時候，對於個公共衛生的風險來說可能仍然存在的，所以見到也有些議員呢其實就覺得你這個的強烈呼籲呢其實是未必有用的，不如做一個的強制要求市民交出倉鼠的一個決定啦，都有些人這樣建議，好了，我們的電話是18723111，大家怎樣看今次這個議題呢？歡迎打來跟我們談談。 覺醒年代， 一段關於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故事。 周恩来将陈独秀寄嚟嘅刊物攞俾延年同埋乔年，佢哋发现无政府主义系行唔通嘅，并且确认马克思主义先系中国嘅救国之路。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共建共创智慧社区， 今集有服务少数族裔社群的香港社区网络，看看他们的创新项目怎样联系本港少数族裔，令香港成为多元共融社会。 深夜1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欢迎听众打电话嚟讲讲今次咧就系渔护署对于仓鼠吓扑杀就系大约2000只仓鼠同埋细小动物嘅决定，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咁啊，林志恩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啊，潘教授你好， 系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講下咧？就而家咧都仲係要檢測下咧，就係究竟嗰個嘅倉鼠驗到嘅病毒嘅基因排序，同埋咧售貨員個病毒嘅基因排序究竟係點啊？咁大家都係問，究竟係唔係真係倉鼠傳人咧？你而家暫時嘅分析係點啊？ 嗱，咁我諗都幾大嘅機會啦。嗱，第一啦，因為咧本港其實都好耐咧，都幾個禮拜都冇 Delta 喺市區裏面，即係或者城市裏面出現啦。咁所以點解喺呢度嚟到嘅話咧，咁其實都一個謎。咁第二樣嘢啦，就係話咧，佢喺倉鼠裏面都係揾到咧，喺個寵物店啦，同埋佢嘅倉度咧都揾到呢、這個。Delta 的病毒的話咁其實咧都睇到係一個比較嘅大嘅可能性咧，係由呢個倉鼠咧去傳染俾人嘅啦。 嗯 嗯，咁如果即係核實咗嘅話，咁呢一單就會係全球第一單係倉鼠因為自然感染而即係傳俾人嘅一個個案啦。咁亦都有人提過咧，就係過去全球有第二啲嘅個案就係動物傳俾人嘅，譬如水貂啦。咁我就想問一問咧，其實是不是有没有说哪类型的动物呢它去感染人的机会是特别高的，在这个新冠病毒上面。 其实都是一个未知之数的，我们知道呢有些动物譬如刚才你讲的水貂还有这个在仓鼠，我们知道在动物模型里面都能够感染到。有其他动物譬如说猫啊狗啊，其实都会有机会过去都曾经有发现他们会能够被感染，甚至狮子都可以被感染的。但是他们能不能传染到人呢，其实都是未知之数的。我们唯一知道的呢就是说仓鼠在实验的模型当中它能够产生一些病毒，它能够感染到另一只仓鼠的，所以有一个传播性的可能在里面。现在这个是比较确实的证据，是提出这个隐忧，就是仓鼠真的可能有机会去传染给人，也都其实这样讲了，真的是自然的感染是第一次的发现。 嗯，所以就见到譬如話見到即係而家有唔超過一個嘅倉鼠樣本咧，係即係出現咗病毒嘅陽性啦。咁究竟係咪見到喺倉鼠群之間係出現咗爆發咧？咁而家去到判斷啊，其實成批嘅進口嘅倉鼠都可能有問題，而去到做一個撲殺嘅決定，你又覺得點樣咧？ 我諗都理解嘅，因為真係發覺咧感染咗個倉鼠，能夠將呢個病毒咧傳染俾另一隻未感染過嘅倉鼠裏邊，咁啊亦都真係。發覺都幾容易做得到嘅實驗室上邊情況就好似大家記得好多年前有，譬如 H5 爆發喺啲家禽喺個雞籠裏邊咧，能夠好短暫咧就將啲病毒咧傳播俾另一啲雞隻，咁以至成群都死咗。咁就今次就問題就話輕嗰啲倉鼠咧就唔會有一個突然嘅病徵咧，所以咧就比較咧去難夠察覺咧佢係咪究竟有呢、這個。 被呢個新冠病毒感染咗，所以就真係要做測試先知道咯。但係如果真係咁多嘅倉鼠能夠聚集，你都見到佢哋真係好中意攆埋一齊啊瞓覺或者點樣作休息嘅。咁其實真係咁近距離，佢哋都好容易將呢個病毒咧由一隻傳染俾另一隻，以至有一個小型嘅爆發咯。 嗯，但是如果我们所讲啦，或者是动物传染病毒给人呢，是不是会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之下才比较有一个高的传染风险呢？因为今次那个感染者是一个宠物店的员工来的嘛。那我看回呢，即是荷兰呢那个水貂那个传染事件，其实第一个个案呢都是一个水貂养殖场的工人。会不会是即是讲的可能是动物群聚在一起的时候才比较容易传染到人，还是单只都有机会呢？ 嗱，呢個我就真係答唔到你啦。咁但係就我哋都知，即唯一嘅可推斷就係話一啲近距離嘅接觸啦，好緊密嘅接觸啦。咁我理論上咧，其實一隻倉鼠如果佢能夠有高濃度嘅病毒嘅話咧，你掂到佢啊，見到佢嘅分泌物，啊，再自己咁整落自己嘅呼吸道嘅話咧，都有機會感染嘅。所以咧我諗就唔好輕視呢個可能性啦。 嗯， 會唔會同嗰只動物嘅體積啊都有關係嘅咧？同埋即係除咗一啲嘅呼吸道或者係一啲倉鼠噴出嚟嘅一啲飛沫啊，或者係氣溶膠，係會造成感染之外，仲有冇其他途徑有機會係由動物傳染到人嘅咧？ 咁可能受污染嘅物件啦，譬如話嗰只倉鼠用過嘢啦，我哋曾經喺實驗上邊咧就發覺，即係個籠裏邊即係倉鼠感染咗嘅，之後拎走咗佢，之後咧就即係只冇感染嘅倉鼠咧擠翻落同一個籠裏邊啦。咁都能夠咧將呢個病毒咧傳染俾另一隻倉鼠嘅，咁所以即係一啲受污染咗嘅表面咧，其實咧都會有機會咧可能將呢個病毒咧傳染俾另一個人嘅。 嗯，同嗰個動物嘅體積有冇關係嘅？即係譬如倉鼠咁細，會唔會可能係要比較高濃度嘅病毒先至有機會傳染到俾人？ 我諗咧就係呢個病毒嘅濃度有幾高咧，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嘅指標啦。啊，動物大細咧，咁當然動物大嘅話，咁當然可能會多啲病毒，但係嗰個濃度咧就比較，譬如話飛沫。佢濃度越高嘅話咧，佢就飛沫裏邊可能機會有濃度咧嘅高濃度嘅病毒咧，機會相對嚟講係高啦。咁飛沫其實好細噶嘛，咁所以濃度係我諗就一個最好嘅指標嚟。 我諗市民咧心目中都有個疑問咧，就係、是、因為咧嗰批嘅倉鼠其實最早係12月22日嘅時候咧就嚟咗香港，咁我哋計翻今日係19日，其實都差唔多一個月嘅時間啦，即係話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市民其實買咗嗰批倉鼠。咁但係除咗呢個寵物店嘅個案之外咧，其實社區上我哋又暫時未見到其他 Delta 嘅確診者，這個有冇一個合理嘅解釋喺度噶？ 其實好可能就即係一小部分嘅倉鼠咧係感染咗喺度。呢、這個即係倉當中咧，就將呢個病毒蔓延落去。咁點解咧就會淨係得呢一個倉啊，或者呢個寵物店咧係有啲咁嘅病毒喺裏邊？咁當然其他嘅寵物店會唔會有 Delta 病毒咧？我諗都要做一個跟進啦，睇下究竟佢哋會唔會有測驗到陽性啦。咁啊，但係而家睇到就係真係得一個人嘅個案係同呢個寵物店係直接有關係嘅。咁睇到即係可能而家都未係話一個好大部分嘅地方都會係有呢個 Delta 嘅病毒喺倉鼠出邊咯。 有些人都建议呢，其实有没有其他方法，即除了是全面撲殺这两批倉鼠的方法之外，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处理呢？譬如说在宠物店里面将他们隔离啦，那你又觉得怎样呢？ 如果小部分的，那你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隔离了一段时间呢，他们能够呢是将个感染性降低，甚至是会没有感染性，他们会好返的。但是问题现在就是说，因为实在有太大量的倉鼠在一个地方，佢如果能夠即係將呢個病毒咧一傳俾另一隻嘅話，佢有好多唔同嘅倉鼠都感染到嘅話咧，咁佢散出翻出嚟嘅空氣咧，其實都有好高濃度嘅呢個病毒。咁你諗下，如果佢真係可能會有抽風系統嘅，將啲咁啊高濃度嘅病毒散播出去其他地方嘅，咁其實都有個風險喺度咯。咁所以如果咁高濃咁多嘅倉鼠一齊嘅話咧，如果知道裏邊係其中有啲係有感染咗嘅話咧，我諗撲殺呢個方法係比較合理咯。 市民养其他动物的又有没有需要担心呢？这个阶段 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说一些家禽啊、猫啊、sorry， 不好意思，一些猫啊或者一些狗呢，他们不会被感染的，但是没有证据呢，看到他们没有证据呢是会传染给人的，所以我想这些呢就我想反而就不是需要太担心，但是就我们知道雕鼠和水雕和这个hamster 咧就係倉鼠咧，係會比較有機會咧可以傳染到俾人嘅，因為佢比較濃度咧係病毒嘅濃度相對嚟講比較高。 好，唔該曬潘利文教授，多謝你嚇。 系潘利文教授咧，就系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嘅教授嚟噶，咁啊都唔同嘅专家啦，都系评估咧现时呢个嘅宠物店嘅个案咧，都真系有可能咧系由仓鼠咧系就系传俾人啦。咁当然啦，而家都要有待咧呢个嘅仓鼠嘅病毒基因排序，同埋咧就系宠物店里面即系售货员同埋顾客嗰个病毒基因排序，再做一个比对，先至咧就系做一个最终嘅判断，究竟个源头系边个传俾边个咧咁。咁但系咧就有一个咁样嘅风险喺度啦。 咁同埋我今日都见到一啲嘅动物组织咧，譬如兔仔啊或者猫嘅组织咧，其实都表示佢哋暂停咗一啲嘅服务噶啦，咁就希望保障翻咧佢哋个会入边嘅动物嘅生命安全，即系避免再受一啲外来嘅感染。 系啊，咁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呢件事咧就系、是其实咧就见到一啲嘅渔护处嘅人员咧，已经系寻晚咧就去咗Little Boss 呢间嘅宠物店嗰度咧，就系拎住一啲嘅红色胶袋走翻出嚟啦。咁、相信系一啲店内嘅动物嘅尸体啦。咁已经系处理紧一啲嘅动物噶啦。咁嚟紧咧亦都会去到全港另外嗰34间嘅宠物店有卖仓鼠嘅，亦都会系捡走佢哋嘅仓鼠做检测，兼且咧就系人道毁灭佢哋嘅。咁大家点睇呢件事咧吓？欢迎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转头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动保组织同我哋倾下，或者关注今次仓鼠或同埋今次事件嘅人士同我哋倾下噶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当中一名患者住喺美孚新村3期，系喺英皇道嘅学资源幼稚园君豪峰任教嘅26岁女教师。另一名患者系79岁男子，住喺葵涌村日葵楼，他准备在仁济医院照肠镜之前接受检测，其后确诊。5宗与其他个案有关的新增本地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一名73岁男子，他的太太曾经到过铜锣湾 Little Boss 宠物店，另外曾入住香港海景斯丽酒店，其后住在大坑东村东莞楼的巴基斯坦女子，他的一名家人亦都确诊。住在东莞楼较高层14号室的一名42岁女子和他的3岁女儿亦都确诊。圣约瑟英文中学一名中六学生初步确诊新冠病毒，学校听日起暂停面授课堂，至到下个月2号。中六今日下昼课堂亦都暂停，学校将会在今明2日进行消毒同清洁。期间面授和网上课堂暂停，下个星期一起学生需要在家出席网课。另外，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亦都有一名中三学生确诊，学校暂停14日面授，改为网上授课。警方破获1宗涉嫌利用货船走私冻肉的案件，拘捕5名本地男子，检获物品藏。檢獲的物品重70噸，市值估計大約1200萬元。警方早前在南丫島以南近深灣附近一帶發現一艘可疑貨船，貨船以吊臂運送貨物去一艘快艇，裝滿貨物的快艇其後離開，駛往以南水域邊界線，另一隻快艇又去取貨。警方隨即截停貨船，並在船上搜獲一批走私凍肉。斯洛文尼亞總理早前表示，正是與台灣商討互設代表處。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注意到斯洛文尼亞領導人公然發表挑戰一個中國原則、支持台獨的危險言論，中方深感震驚，強烈反對。趙立堅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亦都是中斯中歐關係的政治基礎。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晚渐转多云，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因为有意外，而家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咗狮子山隧道。狮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车龙就分别排到窝打路道近太子道西、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红梅谷路上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通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车公庙路回旋处。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隔田村有意外。交通非常挤塞，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太子道西、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经狮隧翻沙田啦。其他隧道嘅情况咧，而家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嘅龙尾就喺彩虹隔音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后少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担心。如果以递交2022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18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因應住咧係銅鑼灣一間嘅寵物店咧，就係有呢個嘅倉鼠嘅樣本，喺對於病毒咧，新冠嘅病毒咧檢測係呈現陽性啦。咁所以咧就漁護署就決定咧就係喺人道毀滅曬咧，就係呢間嘅寵物店同埋佢大埔倉裏面嘅動物啦，以及係全港有賣倉鼠店鋪裏面嘅倉鼠啊。咁所以都呢個事件咧，亦都引起大家嘅關注啦，因為近期嘅一啲嘅買咗倉鼠嘅市民咧，咁啊漁護署都強烈咁建議佢哋咧就係交出咧呢啲嘅倉鼠俾漁護署咧就人道處理嘅，咁亦都係會將佢人道毀滅嘅，咁呢個情況咧可能都對於好多人嚟講係一啲價值嘅一個判斷啦嚇，咁啊專家就話啊因為咧呢啲嘅倉鼠咧係有公共衛生嘅風險啦，咁而家嘅香港嘅疫苗接種率亦都未係夠高啦，咁如果傳咗出去社區咧，可能咧亦都令到咧唔少嘅 長者啊，或者係比較身體弱嘅人士咧，會死亡嘅。咁呢啲喺佢強調咧，呢啲嘅長者嘅生命亦都寶貴啦。咁如果要稱倉鼠嘅生命同埋人嘅生命嚟講咧，可能咧就要關注住人嘅生命先啦。 嗯，咁我諗咧，即係將來做嗰個嘅分析嘅工作上面，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啦，即係話究竟嗰個基因排序上面究竟係人傳倉鼠啊，定係倉鼠傳人之外咧，另一個值得去溯源嘅問題咧，就係、是、即係究竟屬於其他公司，但係有同一個批次嘅倉鼠，有冇一個咁樣嘅狀況咧？咁如果其他公司嘅倉鼠係冇，但係都屬於同一個批次嘅話，咁即係可能唔係嗰個批次源頭問題，可能係個環境嘅問題。咁呢個就要再即係漁護處之後仔細要做分析。 有啲分析就話咧，相信啲倉鼠可能係喺運送嘅過程之中咧已經受到感染噶啦。咁、究竟呢件事呢、這個估計係咪屬實咧？就必須要咧係檢測埋其他寵物店裡面嘅倉鼠，有冇對於病毒呈陽性咧？呢、這個先至係一個追蹤源頭嘅一個辦法啦。咁但係如果啊又見到其他嘅寵物店又未發現到咁嘅情況喎，咁究竟呢啲嘅呢間鋪頭嚇，佢哋喺大埔嘅倉同埋喺銅鑼灣呢間嘅店鋪嘅倉鼠驗出有陽性，咁究竟又嚟自邊度咧？這個可能又要再去揾下。 嗯，咁同埋亦都可能會令到市民去質疑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即係如果其他公司嘅倉鼠冇問題嘅話，點解即係一次過要咁大規模去撲殺曬其他公司嘅倉鼠咧？咁樣呢、這個亦都可能會令到市民有個咁嘅質疑。 嗯，這個時候咧，我哋不如請嚟一個關注組織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就有掌心生命香港倉鼠關注協會負責人陳小姐。陈小姐你好， 系各位好， 系以你所知，其实今日有几多嘅仓鼠嘅主人系交出佢哋嘅仓鼠俾渔护处啊？ 我咁嗱，佢哋嗰边有几多，其实我哋真系唔知嘅。系我好老实讲，因为我哋今日其实我哋由寻日政府宣布咗之后到今日一刻，我哋其实啲义工我都系冇瞓咗觉嘅，不断咁样去接紧鼠嘅。咁跟住我哋其实渔护处嗰边个资料我暂时未有特别留意，因为我哋每一刻，我哋每一分钟一两分钟，其实已经不断有唔同嘅查询，我哋已经喺度不断处理紧。所以我都好老实讲，我暂时未有关注渔护处嗰边嘅。 其实喺仓鼠主人嘅一啲圈子入边啦，咁其实有咩讨论咧？大家觉得应唔应该交只仓鼠出嚟咧？ 好老实讲，养紧鼠嘅梗系唔想噶啦，因为其实我哋养鼠同埋养猫狗嗰啲一样，我哋都系付出胆心机去好关注小朋友啲仓鼠嘅健康啊，佢嘅饮食啊，真系当佢仔仔女女咁样去照顾嘅时候，然后我哋知道原来有一个咁大规模嘅一个就是、人道毁灭呢个嘅行为，其实我全部都系好氣憤嘅個狀態，所以但係大家就希望盡量幫得幾多隻得幾多隻。我哋除咗我哋自己關注協會啦，另外其實平台已經有一啲倉鼠平台已經建立咗一啲可能有300多人嘅自己自發嘅一啲組織啊，或者可能有其他義工團啊、獨立義工嗰啲都盡量去幫手，因為其實而家呢個問題唔單止係牽涉2月22日之後在倉鼠店入喺寵物店入邊買嗰啲倉鼠，係包括嘅一個氣氛潮，係去到12月22日之前，已經可能養緊成年幾個月，或者可能基本上係經義工手上領養，同寵物店嗰啲係完全冇關係嘅鼠，都而家喺度大量咁樣棄養緊嘅。 有幾多棄養嘅一啲個案？ 我接到而家呢一刻，我大概收到200多单嘅求助，但系我实际而家接嘅已经差唔多接近91只左右，91、92左右咯。 嗯， 即系如果计紧嘅数嘅话， 有冇发现一啲街头弃养嘅情况？ 有，今日其实今日同寻日好唔同嘅，寻日咧就系、是、查询啦、求助啦、夜晚话唔要啦，今日咧就系、是。一到天大概凌晨左右啦，我哋其实有啲义工咧见到已经开始有啲症咯，我哋去行下啲垃圾房嗰啲，已经喺垃圾房嗰度开始见到有。再今日跟住到朝头早，然后大家就喺唔同嘅花丛、唔同嘅街边、垃圾房，跟住由垃圾盖顶系啦，都已经喺度陆续咁样发现嘅时候，咁然后个今日其实个弃养个方法同寻日系几唔同嘅，而且嗰啲街头弃养嗰啲，其实我哋真系。覺得是很不負責任和是最不可取的做法。如果我講兩方面，如果街頭棄養，假設間個鼠是健康的情況，你街頭棄養 基本上是完全同直接殺了它沒有分別，因為倉鼠在人類世界裡面其實是生存不到，它們不可以找到野食，不可以人類的身邊可能有很多殺蟲劑啊，那些它們都有機會吞食，樣其實都是殺了它們的生命的。但第二件事，如果隻鼠鼠真的不幸患上新冠肺炎，那無疑就是將這個的傳播鏈放了入社區裡面，這件是我們最更加不想見到的事。其實如果真的想棄養，就算你真的找回不同的平台，我們盡量都會有人去幫手。其實現在大家都不會說真的太過譴責那種，雖然我們都是盡量呼籲，我其實我每一個棄養電話我全部都是逐個逐個跟他們傾，我希望是盡量打消他們的棄養念頭的。咁我哋都而家差唔多有30多个嘅家庭係都聽我同佢哋個分析啊，佢哋都發現原來屋企啲鼠鼠都養咗幾個月，養咗成年幾兩年，其實根本上冇危險嘅話，其實已經係放棄咗呢個棄養念頭嘅。其實呢個就需要係大家幫手普及翻呢個知識出去咯。 嗯，咁因为而家咧，即系渔护署就强烈去呼吁咧，即系市民交特定批次嘅仓鼠去做检测啦。咁但系如果市民系唔想咁样做嘅话咧，而家据你所知咧，一般兽医有冇一啲帮即系仓鼠可以做检测嘅一啲设施喺度？ 有部分诊所话好似有嘅，但系咧就以我所知啊吓。因為我哋今日都有人去查詢嘅時候，發現有部分真禽異獸診所咧，就已經係講咗話唔接嗰個特定批次嘅鼠鼠嘅求診噶啦。咁、但係佢哋指導明係12月22日喺寵物店買嘅鼠鼠，佢哋唔接。咁但係有部分診所係繼續接嘅。咁我哋都業界有一個咁嘅考慮，我哋明白嘅。咁但係就會令到有一部分鼠鼠其實佢哋只係想做個身體檢查，會知道啊原來佢係健康嘅，我哋唔需要咁抹殺佢嘅生命嘅一啲可能性，都好似都可以都好似剔除咗，唔俾佢哋咁樣有呢個嘅選擇咯。 嗯，我想问一下，即系你头先都讲话，你哋有接收一啲弃养嘅仓鼠啦。咁、但系一啲譬如12月22日之后买翻嚟嘅仓鼠，你哋又接唔接收咧？因为而家即系当局都话，即系惊有一个嘅风险喺度啊。 我哋都会好尴尬嘅，都唔敢随便接。但系我哋会咁样嘅，我尽量每一个我都去倾清楚。我哋因为都会有少少辨别特征，我哋会系呼吁望一望嘅。咁例如可能其实仓鼠如果有新冠肺炎表面特征其实都是同上呼吸道感染嗰啲差唔多，可能会是打乞嗤啦，会是有流鼻水啦，食欲不振啦，体重有机会下降啦，瞓觉嗰阵时个呼吸声好大声啦，咁样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可以初步留意到嘅上呼吸道感染，但系各位都要分清楚，就系上呼吸道感染唔代表一定系新冠肺炎。倉鼠其實適當飼養嘅温度其實係20至25度，但係依排香港嘅天氣其實都係比較偏凍嘅，對佢哋嚟講。而香港其實唔多人養倉鼠，係屋企有開暖氣啊，或者有開暖罐俾佢哋。其實佢哋有機會只係感冒嘅啫。咁但係就變相有機會就咁樣混淆咗嘅情況下，然後其實感冒倉鼠感冒其實食藥就好得翻㗎啦，就唔需要太過憂心嘅位嘅。咁、但係我哋都盡量建議可以。 好啊，唔该晒啊，陈小姐吓，咁陈小姐就系香港仓鼠关注协会啊，叫做掌心生命嘅负责人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有位听众谭先生喺度，谭生你好， 你好啊， 请讲。 之前做咗一段时间做宠物善终嘅， 系， 咁我要赞下香港人先，因为香港人真系好善良嘅，即系因为我去做接收一啲遗体啦。咁當然貓貓狗狗會有啦，佢會多啦，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咧倉鼠都好多嘅，即係都好多人咧係即係啲倉鼠離世之後咧，都去做一個善終嘅。 嗯， 咁我親眼因為我自己接觸到咧，好多香港人咧，佢哋即係倉鼠離開咗之後咧，佢哋係好傷心，即係你係估唔到佢哋嘅傷心程度。 嗯， 因為我睇到啲倉鼠幾多歲，譬如佢可能歲零兩歲嘅啫，但係嗰屋企人咧，即系嗰个主人咧，系真系伤心到流晒喊晒口嘅。即系呢个系即系香港人咧就系好善良，所以我想即系我唔系想讲话去而家咁样做呢个扑杀系啱又唔啱，我只系讲个生命，即系话其实生命咧系好重要嘅，每一个生命都好重要嘅，即系喺我呢个做宠物善终嘅过程里边睇到， 唔好话仓鼠咁细啊，我可以咁讲，再细啲嘅，你估都估唔到，可能一条盐蛇，即系嗰啲真系唔系只盐蛇啦，佢叫做手工啦，即系靓啲嗰啲，咁细只嘅，即系香港人咧，佢哋都会有感情嘅，即系总之你系饲养佢嘅咧，其实都系有感情嘅，即系一个生命嚟。 OK， 咁我希望嗰啲专家嗰啲，佢哋唔好谂住系猫狗就咩啫，仓鼠呢啲咧就即系唔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生命咯。香港人咧系觉得好重要 嘅。好多谢晒谭生嘅电话，咁所以可以想象啦吓，唔少嘅仓鼠嘅主人咧喺交出仓鼠俾渔护署咧，其实都可能系。好唔捨得啦，好傷心嘅一件事嚟噶。 嗯，咁同埋其實香港而家即係飼養倉鼠個數目都非常多，即係我睇翻一啲比較舊嘅統計數據啦，2005年嘅時候38,000，咁我諗而家係更加多嘅。咁同埋咧，頭先亦都提到，即係如果喺呢個時候棄養，其實好難係揾人接收，因為大家都擔心會唔會個倉鼠已經染咗疫啊嘛。 嗯，好啦，呢、這個時候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漁護處嘅助理處長，負責檢驗及檢疫嘅薛漢忠獸醫啊，薛漢忠你好。 系你好，卢宇光同埋林志恩，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即系市民交出仓鼠俾渔护署嗰个状况系点样啊？ 我哋咧自从琴日我哋开咗记者会啦，咁啊讲翻有铜锣湾有个宠物店发生有个职员感染，同埋我哋亦都响仓鼠验到有呢个新冠病毒嘅情况之后咧，咁的而且确咧就。有啲市民打電話俾我哋係查詢有關佢嘅倉鼠點樣處理，亦都咧有市民咧係到今日為止咧，我起碼都有5至6單咧係市民交倉鼠俾我哋處理嘅。 嗯，即係全日有5至6單。 係啦， 係交出嘅途徑係咪就係去漁護署嘅動物管理中心咧？ 冇錯，係啦，我哋個動物管理中心咧就同埋有個熱線嘅，咁我哋就勸喻市民，如果咧就響12月22號打後嘅咧，如果響寵物店買個倉鼠嘅咧，就交俾咁我哋。但係之前咧，我哋亦都呼籲咧，如果響之前係啲倉鼠係冇問題嘅咧，係個風險係好低嘅。咁我哋亦都即係徵詢有關嘅專家啦。咁覺得咧就係、是、就市民亦都唔好立亂遺棄嗰啲倉鼠咁樣。 嗯好啦，問翻個源頭先啦，即係因為今次首先發現病毒嘅就係銅鑼灣嘅寵物店同埋佢喺大埔嘅動物倉庫啦。都知道咧，你哋喺大埔嘅動物倉庫咧就做一啲嘅動物嘅檢測嘅。其實而家嘅進度點樣啊？ 其實咧，今日我哋嘅同事咧就一早已經去咗大埔嗰、那個。倉庫咧就係、是、做檢測啦，同埋人道毀滅有關嘅動物嘅。咁我哋攞到個樣本咧，其實亦都係有陽性嘅，係啦。咁啊，而家咧繼續咁做緊嘅。咁我哋睇翻個寵物嗰、那個店啦，咁咧就嗰個樣本咧香港大學佢哋咧就做咗個基因圖譜咧。咁而家初步嘅結果咧就睇到嗰、那個倉鼠入面揾到嗰個基因圖譜咧，同埋嗰個職員感染嗰個基因圖譜咧，亦都好似嘅。咁證明咧，其實嗰個好有機會咧，就係一係就倉鼠感染佢，或者咧去感染倉鼠啦咁。 嗯，我哋都关注嗰、那个溯源工作嘅问题啦，因为头先除咗你所讲嗰、那个感染者同埋仓鼠嘅基因嘅排序之外咧，咁另一个就系、是、即系佢同一个批次但系唔同公司嘅仓鼠咧嚟之后，都会唔会去比较究竟佢哋嗰个状况有啲咩唔同，去揾翻嗰个源头出嚟咧？ 其实咧，我哋睇翻咧就过去两三个星期咧，就有两批仓鼠入过嚟嘅啫，响荷兰嗰度，一批就系响1月7號啦，一批咧就系打后响12月尾嗰度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用呢两个咧做一个分界线嘅。咁点解我哋即系会用呢个做分界线咧？我哋亦都考虑到佢嗰个仓鼠啦，同埋人嗰个发病嘅时间啦。因为一般呢啲仓鼠咧，佢如果真係感染到有呢啲新冠病毒咧，佢咧就会即係7日至到最多10日到啦，咁佢就会係嗰个排毒嘅时候嘅。咁仓鼠咧，其实佢同其他动物咧就好唔同，佢咧就 最近研究最新的數據，如果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他會即自己在個群體那裡就會感染的，那就變成呢就會不斷地製造一個新冠病毒。咁同埋呢大家知道，因為佢譬如一個倉咁啦，咁佢呢就唔係單止得一隻倉鼠咁，可能佢有八百隻或者七八隻倉鼠，咁當佢每一個係雖然係七日啫，咁佢變咗一路佢都會咁樣一個傳一個，咁佢啱啱係高峰期，咁佢咪不斷咁有呢個新冠病毒啦。喺我哋初步嘅調查嘅時候呢，我哋去到個倉嘅時候攞一啲環境樣本呢，其實我都驗到有呢個新冠病毒嘅驗性陽性嘅。咁所以為咗保障公眾衛生啦、公共健康啦，同埋保障動物嘅健康啦，因為我哋都唔想係見到更加多嘅動物係受感染，所以需要係人道毀滅，所以我要做一個好一個好重大嘅決定嘅。 咁據漁護署所知啦，因為你頭先提過咧，嗰批倉鼠係來自荷蘭噶嘛，咁但荷蘭過去咧呢段時間其實有冇出現過一啲動物爆疫嘅情況？ 我哋睇翻咧動物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嗰個網頁啦，咁我哋睇到咧，佢係冇去即係匯報佢有呢、這個動物嘅爆疫嘅。但係咧，我哋亦都雖然係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就歐洲國家咧，佢向呢個新冠病毒咧，其實佢嗰個發病嗰、那個發病率都幾高嘅。咁大家都知道荷蘭啊，或者其他法國啊，咁其他歐洲國家比利時咁，咁都去有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即係懷疑會唔會呢個新冠病毒去響荷蘭嘅時候已經係即係感染咗呢批倉鼠咧？如果倉鼠過嚟嘅時候係有機會咁嘅人咧，雖然我而家係暫時都係未話百分之一百肯定，但我哋亦都唔排除可能性。咁所以我哋要做出一啲特別嘅措施去保障市民嘅健康嘅。 其實睇翻呢啲倉鼠入口個運送過程係點樣嘅咧？即係佢係一嚟到香港到埗咧，就直接去到呢間公司嘅大埔倉庫啊？定係有冇啲一啲中途嘅地點可以俾你哋去再去做一啲檢測咧？ 照我哋嘅要求咧，就佢哋運輸嘅工具咧，一定係要最快嘅運輸工具，所以佢一般咧都係坐飛機嚟嘅。咁如果呢啲寵物店咧，佢哋咧好多時都有一個連鎖嘅一個形式嘅，咁佢可能需要一個地方咧，俾佢一批咁嘅小動物嚟咗之後咧，再去將佢分開睇下幾多嘅小動物去邊一間倉庫咧，咁就先至係會派俾佢哋唔同嘅寵物店，譬如香港、九龍、新界咁。咁至於話測試嗰度的，而且確咧，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咧，佢響佢哋嘅專家研判咧，亦都建議即係其他海外國家響入口嘅或者地方咧，響佢入口嘅時候咧，就唔應該話做一啲特別嘅新冠病毒嘅測試嘅，因為而家係嗰陣時咧係冇證據咧係證明咧係活動物咧係帶有呢個新冠病毒，但係響即係今次我哋嘅經驗，亦都係全球係第一次發現可以喺倉鼠響自然環境度感染，亦都係有機會係感染人嘅，係第一次嘅。咁我哋亦都考慮咧，會唔會將來我哋會增加啲入口條件， 明白 包括係測試嘅。 點解我哋問咁多一啲溯源嘅問題咧？因為一啲質疑今次漁護處撲殺倉鼠決定嘅聲音就話咧，能唔能夠肯定咧，真係呢一兩批嘅入口嘅倉鼠就係一個可能感染嘅一個問題咧？咁因為如果冇辦法去到證明同一批倉鼠都有問題嘅時候，就去即係決定去撲殺曬上兩批全部嘅倉鼠，就覺得係有一個問題存在。咁所以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冇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到保留住佢哋嘅生命，係可能係隔離住先或者係慢慢喺寵物店或者其他地方隔離住先，去慢慢檢測。咁呢啲方法有冇考慮過咧？ 嗱，頭先講嗰個係證據或者證明嘅問題咧，其實我哋響對響呢個獸醫公共衛生咧，特別係呢個動物傳染病嗰度咧，咁我哋一定要係做嗰個決定要做得好快。咁其實我哋咧做獸醫呢行咧，亦都唔係話立亂去撲殺一啲動物咧，就係、是。 即係冇一個證據咁樣。咁因為點解呢？如果你係個決定做得慢，又要需要可能為你一個月或者兩個月之後呢先可以證明邊隻動物傳染人呢，到時呢就可能已經好大件事呢，嗰個傳染病已經傳開去嘅。咁至於話會唔會有其他方法係可以更加好去譬如去檢疫嘅倉鼠啦，亦都有啲我聽到有啲聲音話，好唔好意我哋去檢疫嘅倉鼠測試咗冇事啦，逐隻咁我哋先至會放返出去囉咁樣。 要快啦， 冇錯。咁大家都要理解到啦，因為如果我哋去逐隻檢疫咧，就每個倉鼠咧，佢自己都要有獨立嘅地方。咁 未必夠呢個地方同資源去做， 冇錯。同埋要經多次測試。 好多謝曬史漢中助理處長啊！聽一次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进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一带是非常之挤塞。狮隧去沙田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另外咧，喺沙田嗰边红梅谷路上行去狮隧公路啦，车龙排到去美田路近海福花园。而狮隧公路出九龙，即系反方向啦，近住隔田村一段嘅慢车龙尾啦，就去到丰盛苑。其他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4.2毫2跌四仙，友邦保险83.8毫半升1.5毫半，药明生物86.8毫半跌2.3毫半，汇丰控股54.7跌1毫半，信宇光学科技212.8跌6.6，比亚迪股份258元跌8元。五大升幅股份：青岛银行股权、建裕集团、国电科环、国艺集团控股、杰地集团。五大跌幅股份：澳星生命科技、国贸控股、畅游联盟、中国信息科技、全民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93，日元114.53，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8。人民幣6.35，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8。港金係報16,83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818.31美元，賣出價1,819.2美元。港匯指數95.2，升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大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屯门技术学校。咁至于较早前咧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嘅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狮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噶。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咁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圣贤中学对开。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咁但系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就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大车龙嘅大消散，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分别去到公主道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其他隧道嘅情况，咁而家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后少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曾经有坏车，坏车拖走咗，而家龙尾都去到近观塘码头。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抗疫工作之中咧，其中一个都几重要嘅一环咧，就系做病毒嘅基因排序啊。因为睇嗰个病毒基因排序咧，就可以知道咧，究竟佢系一个点样嘅变种病毒株啦。可以咧就系追翻咧系佢感染嘅源头啦，即系譬如话睇翻佢一啲相关嘅个案，究竟系咪个病毒嘅基因排序系相似咧？咁可以咧就追翻相关的个案，亦都可以评估咧嗰个疫情的发展，究竟嗰个嘅感染的病毒是一个 Omicron 啦，定系一个 Delta， 定一个乜嘢嘅变种病毒咧？佢嘅传染力系点咧？都会咧系可以有所分析。咁最近咧就有两个嘅一啲感染嘅群组啦，都好值得大家注意。除咗头先我哋讲嘅铜锣湾宠物店所引发出嚟嘅一个 Delta 变种病毒嘅感染群组之外咧，其实早前咧仲有一单咧都系值得大家留意咧，就系一名咧就系43岁嘅巴基斯坦籍嘅女士啦。咁佢喺酒店检疫完21日之后咧，先至咧系验到系确诊嘅。咁而咧就系佢所住嘅地方就系深水埗大坑东村东满楼嘅单位啦。咁而咧亦都随后咧有最少佢9名嘅家人咧系确诊咗呢个新冠嘅病毒啦。而咧呢个嘅东满楼嘅亦都系见到一个垂直传播嘅现象啊。就见到今日咧所公布嘅就系佢住嘅楼层比较高嘅楼层咧，又见到有一对嘅母女咧就系确诊咗。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垂直传播嘅现象啦。咁佢嗰栋楼咧，同向嘅住户咧系需要撤离啦，等等。咁而咧就今次喺呢个嘅巴基斯坦家庭嘅一个基因病毒基因排序咧，就发现咧佢系属于一个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嘅分支，叫做 BA.2。林志恩， 系啊。咁我哋如果睇翻一啲报道嘅话咧，其实上年年尾啦，即系12月嘅时间咧，就主要都仲系 Omicron BA.1。嘅變種病毒為主嘅，咁但係咧近月咧就好似 BA.2 個變種病毒嘅比例咧就好似多咗，咁陣間我哋都可以請專家去講下，就係未來一段時間係咪嗰個病毒都會以 BA.2 為主啦？咁第二當然就係大家擔心嗰個傳播力啊，即係 BA.1 同 BA.2 有冇一個明顯嘅分別咧？因為頭先盧宇光你都提到咧，其實同呢一個巴基斯坦籍婦女嘅首代傳播個案其實都有9個案咁多，咁包括係緊密接觸者啦。甚至一个垂直的传播现象，所以我们都会担心了，就是究竟会不会出现更加多的一些传播链，甚至影响到我们讲的就是农历新年初四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影响到就是那个社交距离措施的就是松紧呢？这个我想大家都是就是非常关心的问题。 咁所以呢个时候，不如就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一齐倾下啦。电话旁边有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啊，萧杰恒你好。系，萧杰恒你好， 你好啊， 系 咁啊，先同我哋讲讲今次呢、這个巴基斯坦籍嘅女士所染到嘅 Omicron BA.2，究竟系咩意思咧？咩叫 BA.2 咧？ 嗱，其实而家 Omicron 即系流行紧只 Omicron 啦，其实佢分咗两个亚型嘅，一个就系 BA.1，一个就系 BA.2。咁 BA.1 咧就系我哋一路以嚟认知嗰只 Omicron， 就最初喺南非嗰度爆发，跟住导致到欧美一个爆发啦。咁我哋最初嘅即係一啲嘅輸入個案，譬如話透過機組人員嘅輸入個案入咗嚟社區，無論係望月樓又好，或者係北角嘅空姐嗰邊個群組都好，都係屬於 BA.1 嘅。 嗯， 咁 BA.2 咧喺最其實佢係比 BA.1 咧係比較遲發現嘅，咁都係喺南非度出現。咁跟住之後咧喺加拿大咧有零星嘅個案話報告有啲呢個 BA.2 啦。咁 BA.2 咧個突變咧係比 BA.1 咧就更加多嘅。咁大概個概念係點樣呢？嗱，如果我哋同翻最原始嗰隻新型冠狀病毒做比較 ，BA.1 咧大概已經累積咗有50多個突變噶啦 ，BA.2 咧有60多個突變，單單喺嗰個刺突蛋白嗰度咧，其實已經係多咗10個突變嘅。咁但係至於佢嗰個傳染性啊，或者係嗰個毒性係幾多咧？咁其實都仲係有待研究嘅。咁但係值得注意嘅就係咧，佢最近咧其實就去咗一啲東南亞國家。或者南亞嘅國家，特別係菲律賓，咁其實早兩個禮拜咧，我哋不斷會見到有好多菲律賓嘅輸入個案，尤其是係透過一啲即係新嚟嘅即係外籍家庭用工啦，咁佢導致咧，其實喺個酒店度咧，一下子咧就多咗好多嘅個案，咁嗰陣時都已經好擔心咧，就係因為酒店咧其實唔係醫院嚟嘅， 咁如果太多個案嘅時間咧，有機會可能喺酒店度即係交叉傳染，咁亦都係導致到今次咁嘅情況咧，就是、巴基斯坦籍嘅婦女咧喺離開酒店嘅時之前咧，我相信就係被隔離房去感染咗啦，咁就導致咧就出咗社區先至確診，又再傳俾佢九個嘅即係緊密接觸者啦。咁其實就而家呢條傳播鏈咧，其實都幾肯定咧，就已經係落咗去社區，甚至乎咧，你會見到係一個即係分散嘅開始個爆發，可能係集中喺即係九龍西邊嗰邊啦、深水埗啊，或者係美孚嗰邊咧。其實有好多初步確診嘅個案咧，根據啲基因排序咧，其實都好大機會係屬於 BA2 嘅。 係。咁睇翻其實今次咧呢位巴基斯坦婦女咧，咁佢第一代已經最少傳咗俾九名嘅屋企人啦。咁有啲人都擔心可能呢個嘅 BA2 嘅呢個嘅變種病毒嘅分支會唔會有更加高嘅傳染性咧？咁但係即係可能由另一個角度睇，會唔會因為佢嘅病毒量啊比較多，所以先至容易傳咗俾咁多人咧？咁當我哋去判斷一個變種病毒嘅傳染性嘅時候，應該睇佢個病毒本身嘅性質啦，還是亦睇佢病毒量 咧？病毒量其實當然需要睇啦。咁因為佢佢呢個婦女去到佢屋企嘅時候，佢本身屋企咧都好多緊密接觸者啦。咁佢亦都即係同好多人去接觸啦。咁所以佢一開始嘅入到社區嘅時候，我見到個病毒量，即係我哋檢測嗰個黑，其實都已經係即係非常之高噶啦，去到十幾咁樣。咁所以佢係即係特別容易去傳俾其他人。咁亦都要值得留意係佢嗰個刺突蛋白，因為有咁多唔同啊。究竟佢呢個刺突蛋白嗰個特變會唔會令到佢更加容易即入去人嘅細胞度，跟住之後再即係繁殖得好快咧咁樣？咁呢個真係要喺實驗室嗰度先可以揾到多結果。 嗯，我想問一問咧 ，BA.2 呢一種變種病毒咧嘅特性咧，會唔會導致我哋透過做核酸檢測嘅時候咧，係比較難去做識別，同埋又需要幾多嘅隔離時間咧，先至叫安全嘅？ 暫時隔離時間幾耐先安全咧，就暫時未知嘅。我相信，因為佢其實同即係BA1 雖然話有十幾個突變啦，都相對嚟講比較近似嘅。我相信其實佢個特性應該同 BA1 差唔多，有冇好大嘅分別咧？咁其實真係再做研究去分析啦。咁我而家就係擔心佢嗰個傳播嗰個即係不明確診個案咧，好零星。咁又全部都帶住 BA2 咧，就真係好驚佢咁樣去傳落去。咁啊，至於檢測個方面咧，因為佢大部分嘅突變嘅唔同咧，都集中喺刺突蛋白。而我哋日常咧，譬如話去我哋嘅檢測，無論係社區檢測又好，喺醫院檢測都好咧，其實我哋都唔係睇刺突蛋白嗰個位置嘅。係啦，但係喺我哋調翻轉喺我哋做基因排序嗰方面咧，我哋都出現嗰個難度，因為其實佢變得好緊要咧。喺基因排序度有啲位置咧，我哋都睇得唔好清楚，即係嗰啲好準確嗰個數據都唔係好清楚，所以我哋都要改善我哋嗰個實驗室嗰個即係嗰個我哋叫 protocol 啦，去令到佢即係更加即係個出嚟嘅結果更加準確嘅。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即係個 omicron 由 BA.1 變做2咧，其實佢主要突變嗰個原因係喺邊度？ 這個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導致這麼多突變，其實它應該是兩個同一時間出現的即係亞型嚟嘅，佢唔係喺 BA 一度演化出嚟嘅，因為佢有好多突變咧係 BA 一冇，係佢先有嘅啫。調翻轉，有啲突變係 BA 一有，佢又冇嘅喎。咁所以其實係佢哋應該係兩個同一個祖宗去分別演變出嚟嘅。咁但係至於你問我呢個老祖宗喺邊度出嚟咧，咁其實相信應該都係南非。咁但係有眾說紛紜嘅，有啲人話喺動物，有啲人可能係一啲即係免疫力比較差嘅，例如艾滋病人嗰度出嚟嘅。咁但係都未知道嗰個成因喺邊度，個源頭喺邊度。 嗱，而家香港就住外地啊，即係唔同國家嘅一啲風險咧，就將佢分做唔同嘅風險級別啦。咁呢啲嘅風險級別嘅人士嚟到香港咧，就會有唔同嘅一啲檢疫嘅待遇啦。咁嗱，而家頭先你都講啦，即係有啲國家已經開始出現呢個 BA2 嘅變種病毒株嘅分支啦。有冇需要即係將唔同嘅國家，即係譬如可能呢個國家比較多 BA1， 呢個國家比較多 BA2， 而見到 BA2 可能更加令人擔心嘅，使唔使特別 BA2 出現得比較多嘅國家，係喺香嚟嗰啲人士嚟到香港呢度特別係嚴格嘅一個檢疫措施咧？ 因為 BA1 同 BA2 咧，即係前如果話 BA1 嘅話，就知道佢個潛伏期比較短啦，因為佢個病毒繁殖量都比較快啦。咁其實就即係喺即係唔係話到達嗰下啦，但調翻轉喺竹篙灣嘅時候，佢哋隔離其實即係縮短咗14日啦。咁呢個其實我相信 BA2 都有同樣嘅特色嘅，就其實唔需要隔離特別耐嘅。但係我覺得即係 應該是有些國家如果真的 BA2 的疫情很嚴重的已經禁飛了，即是菲律賓其實都已經是禁飛了。 嗯 嗯，我留意到即系烧胶系， 因为都可能要维持翻就系话检测嗰方面嗰个频密嘅程度。 嗯， 我觉得系都系需要，即系你即系头嗰即系头嗰七日，因为佢病毒量繁殖都系快嘅，属于即系变相嚟讲咧，你就唔系话即系隔几日去检测啦，而系头嗰七日咧，可能每日佢都要去即系。當個輸入個唔係當個入境者嚟到酒店隔離嘅時間，其實每日都需要做一個核酸嘅檢查。 嗯，嗱，我留意到咧，即係蕭教授，你早前喺傳媒嗰度講咧，就係因為其實呢一個巴基斯坦裔婦人咧嘅首代傳播已經有九單嘅個案啦，咁有可能有即係引發其他嘅傳播鏈嘅。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呢一個嘅婦人個仔咧就讀嗰間學校咧，就有其他同班同學喺考試嘅時候係身處同一個教室而感染了这个病毒。但现在你认为那个防疫和社交距离措施有没有需要再调整呢？ 现在真的要看看这几天的个情况。 嗯， 因为现在有很多不明源头的就是确诊个案。我担心其实这个 BA2 呢已经真的取代了 BA1 呢，将会在我们的社区那里扩散得很紧要。因为它有即係諗住呢一日，我都收到好多唔同話係嗰啲即係不明源頭嘅，要需要做基因排序，亦都即係同而家我哋已知道嘅巴基斯坦婦女嗰個羣組好似冇乜特別嘅大嘅關係喎。咁如果繼續咁樣發展落去咧，有機會唔好話收緊啦，但係就起碼初四可以即係開翻市嗰個機會，其實就真係唔係好樂觀。 嗯，我都想问埋咧，就另一个大家关注嘅群组就系咧，宠物店嗰个嘅情况啦。咁你哋系咪都有做关于呢个嘅宠物店售货员或者相关人士嘅一啲病毒基因排序啊？ 我哋嗰个售货员嗰个23岁嗰个基因排序就做咗出嚟啦，即系AY127 啦。咁嗰阵时都对过，就话同佢其他输入个案争好远咁样。咁所以点解话人传人嗰个搵唔到个证据，于是就开始即系喺动物嘅方向调查啦。咁而家就即系引发到即系一个仓鼠嘅即系感染源头呢个事情啦。 你見到其實今次佢染上嘅 Delta 變種病毒咧，佢嘅基因排序有冇出現一個特別嘅基因突變咧，還是可能都係一啲常見嘅一啲 Delta 嘅個案咧？ 其實佢冇話好特別嘅，即係一個突變嘅。佢喺次特蛋白度佢有一啲嘅即係新嘅突變啦，咁但係都唔足以即係證明話俾你聽呢一個一定係即係倉鼠即係全人獨有嘅突變嚟嘅。咁呢個我又睇唔睇基因上，我又睇唔到好即係好特別呢樣嘢。除非真係要做一扎即係嗰扎倉鼠嗰啲嘅陽性嘅樣本啦，需要做個基因排序啦。咁你對翻咧，先至即係更加了解清楚成件事係點樣去傳播。 嗯，咁但係咧喺個基因排序上面，即係倉鼠傳俾人同人傳俾倉鼠咧，個排序會有啲咩分別？ 嗱，如果睇下邊個係嘅個源頭或者邊個係個祖宗啦。嗱，理論上咧，如果當我哋即係對比兩個核酸嘅時間咧，比較少突變嗰個咧，應該係個即係前者嚟嘅。咁即係當你傳俾另一個人嘅時間，有機會會累積新嘅突變。所以當我哋去睇嗰個即係倉鼠嗰啲嘅即係基因嘅時間，如果佢發覺佢個突變的而且確係比嗰個受貨源係少，咁就有機會真係話可能係。即係個祖宗就喺個倉鼠度，跟住就傳咗俾個售貨員啦。但係如果話兩者都一模一樣，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咧，即係兩者如果真係有傳播關係，譬如話好似喺北角空姐嗰邊個群組，你由第一代去到而家第六七代嘅傳播啦，基本上佢哋嘅核酸係一模一樣嘅。咁即係話如果一模一樣嘅時間咧，其實你比較難咧去界定邊個傳俾邊個嘅。咁但係根據翻而家我哋有嘅即係資料顯示，就係話。因為那個女仔只是在銅鑼灣那個分店係即係接觸過倉鼠噶嘛，佢冇去個倉嗰度，即係大埔個倉度接觸其他倉鼠噶嘛。而家連大埔個倉都有，咁即係話其實佢有啲佢冇接觸過嘅倉鼠咧都確診喎。咁就好似唔止係人傳動物啦，即係動物真係傳人呢個説法啦。咁但係真係要睇翻基因排序嗰邊，先至可以了解翻即係成件事。 系，咁嗱，而家就见到个疫情继续发展啦，咁可能继续有一啲嘅不明源头嘅一啲初步确诊个案咧，其实今日都公布咗啦，咁你见到啊，即系而家嗰个做基因排序嗰个工作， 其實個承受能力係點呢？因為我知道即係譬如你哋啦，或者其他嘅大學咧，都有做呢啲嘅基因排序嘅工作嘅。咁其實你哋嘅呢啲大學可以承擔到嘅基因排序工作有幾多少？如果真係好多確診個案嘅時候，會唔會需要即係更加多嘅資源去做呢件事呢？ 資源就一定需要，因為基本上而家你可能隔幾個鐘頭就會收到消息，就話有啲即係緊急嘅個案，你係揾唔到源頭嘅，所以需要做基因排序去。咁而家基本上市區入邊咧，你起碼有四條傳播鏈喺度噶啦，即係望月樓啦、北角群空姐群組啦，咁跟住之後即係Delta 啦，呢個就即係懷疑倉鼠傳播噶啦，同埋 BA 二啦，咁呢四個究竟嗰個個案係屬於即係邊一邊嘅咧？你要將佢歸邊，你一定要從即係做基因排序。如果我哋理工大學嚟講，基本上我哋即係一次，即係我講緊大概兩日嘅時間啦，我哋可以做到二百幾個基因排序嘅，其實係即係有能力去做好多。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唔係集中曬一次過做二百個噶嘛，係每一次突然之間可能今日有三個，第二日有三個，咁呢個真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負擔。 嗯，你哋譬如每一次做基因排序嘅时间系几耐？有冇得系再快啲噶？ 嗱，我哋试过咧，就系最快咧，其实有样本去到出到个报告，即系对比埋同边个个案相关咧，大概系八个钟头。咁亦都即系睇翻其他国际嘅文献，其他嘅实验室咧，其实喺美国嗰边最快都系八个钟头。即系我哋可以即系香港做基因排序嚟讲咧，其实我哋已经平咗个世界纪录噶啦。 嗯，明白。好啊，唔该晒萧杰恒啊，多谢你。 唔該曬， 係蕭敬恆咧，就係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嘅副教授嚟噶，咁都要繼續咧，就係即係有賴呢啲嘅專家啦，去到做一啲嘅基因排序啦，去到揾出咧一啲病毒啦，就同其他嘅個案去做一個對比，先揾到個源頭啊，同埋嘅評估嗰個疫情嗰個發展啦嚇。咁好啦，我哋呢個時候都講到呢度啦，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轉頭聽完七點鐘新聞咧，講講另一啲疫情嘅話題啊。 批次去划线，减少对动物的影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听晚渐转多云，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嘅惠泉路去荃锦交汇处，近怡景园嘅坏巴士拖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火炭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蝴蝶谷。重复一次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跟住火炭路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蝴蝶谷。另外仲有一宗交通意外噶，就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沙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君怡峰。咁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沙福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君怡峰。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上怡道，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那段车多缓慢，龙尾亦都去到上怡道。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比较多车一啲，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以及青沙公路近蝴蝶谷。 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多車的龍尾兆安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清水灣道正直支去大清、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上水、北大嶼山公路東匯城去九龍。最後，食安仔提提你，看清楚包裝食品上的鹽糖標籤，這就可以選到健康之選了。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院舍里面的院友啊，怎样可以鼓励他们打针呢？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 帮个长者评估了适合接种疫苗之后呢，都应该是要得到家人的同意。 冯太你好。 我先生是院舍的院友来的，有一次我上去见到有些医生呢就在这讲解，那么有些人举手说打。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更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啊，呢一節咧，林志恩啊，我哋想傾下咧，民政事務總署啊，就喺星期一晚宣布咧，將會喺未來嗰幾個星期，向全港18區咧，就向有需要嘅居民咧，就派發嚇免費派發一共300,000套呢個新冠病毒嘅快速測試套裝。咁啊，各區嘅民政處咧，將會向有需要嘅居民啦，包括係長者啦、外佣啦，同埋對身體狀況有懷疑嘅人咧，就派發呢個嘅快速測試套裝。俾佢哋咧係自行做檢測，但係咧就民政總署就強調咧，呢個嘅快速測試套裝咧就唔能夠取代而家政府強制檢測嘅要求嘅。林志恩， 嗯，咁而家呢個快速測試，我相信都係即係民政總署係想佢起一個輔助性嘅分析作用啦。咁因為係都有一個所謂叫做可以及早地識別感染者嘅功能啦，而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唔可以取代咧嗰個核酸嘅測試嘅。咁我諗咧呢個輔助性功能咧，即系都有两点系即系正面嘅。咁第一就系因为而家咧，如果要去嗰个社区检测中心咧去做核酸测试，其实都要一段时间先攞得翻个结果啦。咁我上两个星期都去过嘅，咁就晏昼四点钟做测试，就夜晚即系11点左右就会有结果啦。咁但我有朋友咧系夜晚6点去咧，就再迟啲先至会有结果，可能等到第二朝先有啦。咁呢个系个时间问题啦。咁同埋尤其是近排个检测量比较大，咁第二个咧好处咧就系因为而家强制检测嘅人咧就3日1檢嘅时间啦。咁如果喺中间咧即系加入一个快速测试嘅环节咧，就可能咧更加快可以揾到嗰个患者，因为始终有可能嘅情况就系你3日之前做检测系阴性，咁但系3日之后突然间变阳性噶嘛。咁如果中间加一次叫做自我嘅一个快速测试嘅话咧，有可能地系即系帮助到识别嗰一啲嘅潜在嘅患者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人为因素喺度，因为我谂咧吓，即系因为你始终系自行嘅取样啦，咁会唔会有一啲人就唔识去做嗰个测试啦？同埋就算佢揾到自己系阳性，系咪咁诚实会愿意去申报咧？这个又系另一个问题。 嗯，同埋就系、是、这个始终啦，这个快速测试套装咧，咁嗰个嘅根据一啲嘅开发商所讲啦，一啲之前嘅测试咧，咁我准确度系都比较高嘅，八成六啦吓。 咁但係始終咧就唔係百分之百或者即冇九成幾嘅一個準確度啦。咁會唔會話都可能大家測到陰性之後，咁會即係始終有少少偏差啊？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可能虛假嘅安全感咧，就令到即係大家覺得啊做咗自我嘅一個快速測試就非常安全啦？咁樣呢個都可能係一個其中一個問題啊。 咁同埋另一樣我都可以即係一陣間問一問啦，即係對比翻我哋講嘅傳統嘅核酸嘅測試，咁同呢種快速測試。就是那个准确度有什么分别，还有这一种的快速测试如果是叫做准确度高的，那除了在我们现在的社区检测之外，未来有一些譬如可能演唱会那些是不是又可以有多一些的应用呢？那一会都可以谈一谈。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电话旁边请来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试剂的开发者焦彦涛教授。焦彦涛你好。 是 ,Hello, 大家好。 是。这个今次呢政府派发的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套装呢，根据报道是你们开发的一个品牌是吗？ 嗯，是啊，没错。 是啊，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是怎样做法的呢？ 这个做法就是它有个色字啦，就是可以自行去采样啦。那个做法就是将这个色字放入个鼻窿那里，入一寸左右。然后就在个内壁那里去转五下。咁做完之後咧，就去另一個鼻窿重複呢個動作。咁做完呢個採樣之後咧，就放落去我哋一個溶液嗰度啦，然後就攪拌二十下。咁跟住咧，就能夠將呢個溶液咧就滴落去我哋個試劑盒。滴咗滴三滴落去之後咧，然後等二十分鐘咧，就可以用肉眼去睇呢個結果啦。咁如果個結果係一條線就係陰性嘅結果啦，如果兩條線就可能係一個初步陽性的結果。 可不可以簡單講下咧？其實呢只嘅快速測試同我哋而家即係做開嘅核酸測試係有啲乜嘢嘅唔同嘅咧？ 核酸測試其實佢最主要就係去檢測嗰個病毒嘅RNA 啦，即係佢個核酸啦。咁佢點樣能夠檢測得到咧？佢就好似一部影印機咁樣咧，即係如果裏邊有呢個 COVID 有呢個病毒嘅個 RNA 咧，佢就能夠將佢複製幾百萬倍甚至幾千萬倍。咁就令到好容易就能夠偵測得到咯。咁呢啲我哋開發嘅呢個抗原快速測試咧，佢其實就係用住一個比較傳統嘅，即係好似葉明棒咁樣一個技術。咁佢咧就唔係去偵測嗰個病毒嘅核酸，佢偵測個病毒佢裏邊嘅一啲蛋白質啊。咁如果咁就而就一個化學嘅反應咯。 咁而家呢個技術就係喺鼻腔嗰度採樣啦。咁我自己咧試過另一種咧，就係都係快速測試，但係深喉唾液樣本。咁兩者又會有啲咩分別咧？喺個準確性上 面？其實呢個係一個係一個平衡嚟嘅。即係其實我哋嘅產品一樣可以用深喉唾液啦，一樣可以撩鼻哥啦，可以撩喉嚨啦，都其實一樣都會做到嘅。咁但係即係因為呢樣嘢始終係叫大家去自行使用啊嘛。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就係用呢個鼻腔測試，我哋認為一個好嘅平衡咯。即係因為例如 ，for example， 你用深喉唾液嘅話，咁有啲人可能攞得唔夠好啦，或者可能 係可能個電話接收有少少問題啊，咁我哋同事可能就同佢再去到處理嗰個接收嘅問題啦。咁林之恩都講返呢，其實今次呢個嘅快速測試啦，咁就係自行去到做嘅一個測試嚟嘅。咁究竟啊，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啦，即係自己去撩鼻下，自己去做擺落個溶液度，自己去滴啦。咁又驚唔驚？即係自己操作嘅過程，始終我哋市民普通市民就唔係一啲專業嘅檢測嘅人員啦。咁係咪真係做得準確嗰個程序嘅咧？ 咁另一樣咧就係、如果你頭先講陰性嘅情況，就未必唔知自己測得準唔準確啦。咁但係咧，我又見到咧個安排上面，如果咧係測到陽性嘅話咧，嗰一間嘅檢測公司就會安排一啲人專門上門去再做多一次測試，係確認咗係咧，先至會送去衛生署。 咁啊，焦彦涛喺翻度啦，系咪？ 系 ，hello， 系， 唔好意思。 头先我哋讲话，即系如果要啲市民自己做检测啊，自己去撩鼻，自己去滴溶液，咁可能真系惊啲市民未必好识做，会影响嗰个准确度。 其实系即系呢个绝对系嘅。咁但系即系我谂两年前大家戴口罩嗰阵咧，都会有时会戴错啦。咁其实呢样嘢，我觉得系熟能生巧咯。即系其实当变成咗一个习惯，或者慢慢即系做多几次嘅话咧，咁我觉得呢个嘅即系。个错误嘅情况就会减低咯。咁同埋我想强调咧，一个系点咧就 系， 其实佢哋嘅准确度， 唔好意思，头先收得唔好，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咧？ 系， 我講緊就係即係當大家如果成日做或者變成咗習慣之後咧，咁其實嗰、那個即係呢個使用嗰個出錯率就會降低嘅。啊，咁呢個第一。咁第二咧，我就係講緊就係呢、這個個關鍵就係，如果我哋即係唔用唔做檢測嘅話咧，其實佢個準確度係零啦，因為你直頭係冇做呢件事嘛。 我想问一个应用上面的问题呢，就是过去这一种快速测试技术在香港的应用上面，有没有试过在短时间之内就真的协助到找到一些隐形病患出来去避免即出现一些大型的传播呢？ 有啊，其实我们在2020年年底去到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在社区度用的。那这个就是即例如丽晶花园啦，丽晶花园當時就係我哋做咗一個大型嘅呢個居民嘅檢測啦。咁我哋喺當地第一日去做呢個流動檢測站，喺頭嗰幾個鐘就已經能夠揾到喺成個麗晶花園唯一嘅一個確診嘅案例啦。咁嗰陣我想講二零年嘅年底嗰陣咧，我哋做核酸測試咧都可能係要成幾日甚至到一個禮拜咧，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先能夠將個確診者係帶走咯。咁但係即係我哋呢個快速測試其實喺多個地方都能夠喺好短時間係。嘅人攞走啦， 唔好意思，好短嘅时间乜嘢话？ 即系都能够喺好短嘅时间去揾到呢啲阳性嘅患者咯。 系咁啊，嗱，而家就政府就派发就300,000套快速测试套装俾全港市民啦。你会建议边一啲市民应该要攞呢个嘅测试套装咧？ 系，我觉得其实就系一个应检尽检嘅态度嚟嘅。咁当然就系即系如果大家即系。擔心自己即係可能會成日都會出現一啲出入一啲高危嘅場所啊，或者可能成日都會見到啲陌生人啊，或者可能即係唔戴口罩嘅時間會比較多啊，咁我認為都係值得去試用咯。啊，咁同埋即係農曆年都嚟緊啦，即係真係有可能會去探屋企人嘅時候啊，咁即係自己做定一個測試係，我覺得係即係一定係點都好過乜都唔做。 咁而家係我哋讲緊可能疫症比较严重嘅时候啦，即係主要你哋呢个技术就係我哋做一个辅助性质啦。咁但係将来仲可以有啲乜嘢嘅应用方法呢？快速测试呢个技术。 其实我 係唔好意思係要讲多次啦，收得唔好啊。 係即係其实我觉得我香港好幸运嘅，因为我哋核酸测试嘅能力嗰、那个係非常之高啦，咁所以即係其实核酸测试都非常之方便做得。咁但係即係毕竟呢就係、是因为我哋嘅子弹有限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唔同嘅场合咧，其实系可以用呢啲快速测试去辅助咯。即系头先我都听到主持人有讲，就系即系例如系咪啲演唱会啊、一啲球赛啊，其实都可以做咗呢啲测试先至去入场咧。咁其实国外已经有非常之多嘅地区系用紧一个咁样嘅方法嚟去容许呢啲大型嘅即系场合啊去发生咯。 系，咁但系呢个快速测试咧，佢又唔能够代替强检啦，吓，咁诶，如果话要去到广泛应用嘅时候，其实都会唔会有啲嘅局限咧？即系譬如你就算有一个快速测试结果啦，系咪应该系呢啲嘅大型活动啊，或者将来即系要广泛应用嘅时候，系可以作为一个信赖，即系可信得过嘅一个检测嘅凭证咧？ 咁我當然就係因為即係個疫情嗰個風險系數係要降到一個水平，咁即係咁先至去做呢啲嘅措施啦，即係當你條街都仲係有好多隱性傳播患者嘅時候，即係用一個咁樣比較係即係自己去做嘅情況就係唔理想。 我睇翻啲資料咧，就係嗰個套裝咧，如果咧係要去測如果結果是陽性的話，那個準確度是達到 99.9%， 但是陰性的準確度就85%的。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分別，還有在這個快速測試的技術上面，其實還有什麼可以再改善的地方？ 是，即首先因為這個技術呢就是一個很便宜、很快、很簡單的一個技術，所以就所以那個試劑的原理都比較簡單，咁所以即係冇用到乜嘢精密嘅儀器啊，或者精密嘅電腦程式啊，咁所以點解即係嗰個準確度係會爭啲咯？咁但係倒翻轉嚟講啦，即係又要平又要快又要簡單又要好超級準嘅測試，如果有嘅話，其實我哋就唔應該會有即係呢個疫症嘅存在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講到有乜嘢能夠令到佢做得更加好咧，咁其實我哋都係不斷去做緊呢個研究嘅工作嘅。咁即係其實裏邊嘅材料可以用得更加。更加精准啦，同埋即係我哋點樣能夠用到一啲應用嘅程式啊，令到個採樣嘅步驟啊，可以係做得更加好啦。呢啲都係我哋一直做緊嘅功課啦。 早前其实民政事务总署亦都有向屯门的居民咧，就是派发3000套呢啲嘅快速测试套装啦。结果个反应是怎样啊？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因為第一他們派了沒有我都未知，因為這個即派發工作就是民政處做的。 嗯，那你有見到譬如即譬如市民啦去到攞這些檢測套裝啦，但是又不可以去到代替那個強檢的要求喎，即剛才我們都擔心啦，即譬如說是會不會有一些的即虛假安全感，譬如是可能市民做了一個檢測啦，咁陰性嘅，咁佢就可能覺得自己好安全啦，咁就可能係以呢個嘅快速測試做咗咧，就係唔願再去做一個核酸檢測咁嘅情況出現啦，你會點睇呢個講法？ 我會覺得個係利大於弊啦，即係你講嘅情況，我唔能夠話完全係會唔存在啊。咁但係即係我會見到喺即係當大家都排住隊排到好辛苦，嘗試去做核酸測試。而甚至去決定去唔做嘅時候，我頭先講過啦，其實你唔做檢測嘅時候，你個準確係零啊，你個準確係零。咁所以即係其實從一個應檢盡檢嘅態度嚟講，以喺你做唔到核酸測試嘅基礎之下，你肯去做一個快速測試，我覺得一定係有好處。 嗯。OK， 好，唔該曬焦燕圖啊，多謝你。 系， 焦燕圖咧就系呢只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试剂嘅开发者嚟噶。咁啊，阿林诗欣啊，咁啊都见到啦，即系其实都源于咧就系上次屯门出现咗一啲嘅感染群组啦，咁大家都好担心啦，咁就好多，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强检嘅要求啦，咁所以好多市民咧就需要去到嗰啲嘅社区检测中心去到检测啦，亦都就特登为咗呢样嘢咧，亦都要开多好多嘅流动检测站啦，咁所以咧先至有呢个咧就系流。即是一个快速测试套装的一个设计，就给一些市民可以快一点就是做到这个检测。这件事可不可以真的广泛应用到呢？即现在有些人都建议说应检尽检，譬如现在又讲紧有其他的地区都可能出现一些源头不明的个案，甚至有些议员说、不如做一些全民检测，但是又有很多的技术难度。快速測試會唔會真係一個可以係一個快啲或者係一個折衷啲嘅出路咧？ 我哋睇下可以將即係呢一個快速測試嘅技術擠喺邊一個定位啦。即係如果如頭先所講，佢係一個輔助性質嘅，咁即係如頭先即係教授所講啦，就係做咗總好過冇做嘅。因為譬如有一啲嘅大型活動我去過咧，都係打咗兩針咧，佢都要照做快速測試去確保你冇係即係一個叫做帶一個病毒入去個會場嗰度。咁如果呢一個嘅咁樣嘅檢測係一個輔助性質嘅話咧，咁始終都係利多於弊，我認為。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講抗疫基金相關嘅話題啊。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個一個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醫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會被 Omicron 取代，因為 Omicron 佢嗰個傳播性係更加高。咁佢嗰個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所謂係優勢咧，係慢慢就會取代咗 Delta。你睇翻個 Omicron 變種病毒咧，其實就算打咗兩劑咧，其實咧都會係大幅下跌嘅嗰、那個嘅即係中和抗體。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嗰個 Omicron 病毒。 你就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嚟到晚上嘅7:25啦，咁呢个题目咧就除咗系抗疫基金嘅问题咧，亦都系咧就系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一啲场所咧要关闭嘅一个问题啦。咁嗱，因为因应疫情嘅关系啦，咁政府早前就话咧要延长嗰个社交距离措施啦，咁就去到年初四啦，就睇下到时会唔会可以嗰个疫情咧就冇大爆发嘅话咧，就可以咧就系以疫苗气泡嘅基础嚟到逐步开放翻啲场所啦。 咁而同時咧，因為佢呢啲嘅場所啊、行業啊，受到呢個收緊措施嘅打擊啦，咁所以政府亦都推出第五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咁不過咧，睇嚟業界嚟講咧，就仍然有好多嘅聲音咧，就係未收貨，有啲不滿啊。因為咧，就一來啦，都唔知道嗰個嘅疫情個發展會係點啦；二來咧，其實有啲行業就覺得啊，其實佢哋嘅行業根本就冇嚇去到受到呢個嘅疫情嘅波及嘅，咁點解要關閉埋佢哋咧？亦都佢哋話啊，可能咧，其實佢哋都願意提早去到推行呢個嘅疫苗氣泡。換取咧早日開業啊，可唔可以咧就係直頭盡快啦，就唔使等到年初四，盡快就可以復翻業咧？ 我今日咧就留意到咧有六類咧停業咗嘅處所咧就發出咗一個聯合聲明啦，就促請咧當局叫精準抗疫喎。嗱，咁呢一個嘅即係處所咧，其實都包括好多個界別啊，包括美容界啦、按摩啦、浴室啦、麻雀、天狗灑落啦。聯誼會所啦，同埋家庭娛樂中心等等嘅，咁其實佢哋個訴求咧都有幾種啦。第一樣就係當然頭先你所講就係即係希望盡快推行呢一個嘅疫苗氣泡啦，去換取咧呢一啲嘅業界可以早日復工嘅。咁另一樣咧就係希望政府按處所嘅情況啦，就去直接補貼員工嘅薪金啦，同埋一啲租金嘅補貼。咁第三咧就頭先所講嗰個叫精準抗疫啊。咁佢哋希望咧政府係可以設立一啲機制啦，即係唔使話。所以叫其中一間有事就全部同業都全部都要閂門，咁啊呼籲咧政府往後咧就應該係邊間即係出事就停邊間，就唔係話咧一間出事咧就可能要停曬其他同類型嘅處所咁樣話。 咁當然啦，政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咧，其實係希望去減少個人流啦，同埋咧一啲嘅場所可能都比較多一啲嘅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啊，甚至有呢一啲時間咧係冇戴口罩嘅情況出現，所以政府決定要去到收緊呢啲嘅處所嘅營業甚至關閉佢哋咧，咁都係咧就希望可以減少個人流同埋呢啲嘅場所嘅營運嘅人流聚集啦。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咧就係、是、而家雖然話有呢個防疫抗疫基金啦，咁但係咧有啲行業咧都可能係覺得仍然係唔足夠啦、即係始終俾一啲嘅資助佢哋。都不及咧，佢哋能夠開翻門做生意咧，係能夠幫到佢哋咁多啦。始終幫極都有限啦，係咪？咁而即係政府亦都係即係將會去到推出呢個疫苗氣泡啦。咁點解唔早啲開始咧？ 咁同埋我哋頭先提嗰幾類嘅處所咧，我諗佢哋個營運性質都好唔同嘅。譬如可能我哋之前訪問過嘅一啲健身啊，同埋美容業界咧，佢哋就好依靠一啲顧客去買一啲會籍啊或者月票去維持個現金流啦。咁另一種咧。今日有參與聯署就係嗰個家庭娛樂中心，因為家庭娛樂中心其實顧客好多都是小朋友或者有時老人家啦，我都會見到有。但老人家就疫苗接種率低啦，而5至11歲小朋友就新年之後咧先至會開始安排接種嘅。那個疫苗氣泡個實施細節，尤其是呢一類型嘅處所應該點樣做咧？我諗佢都好關心。如果唔係，就可能冇咗一堆嘅顧客會幫襯。 所以即使呢啲嘅場所咧，願意就係以疫苗氣泡為基礎去到開啟翻佢哋嘅營業咧，都未必能夠即時能夠受惠啊，因為咧就有始終有啲嘅年齡嘅群組咧係個接種率唔高啦，或者甚至未開始打針添嘅咁點樣咧？點樣去解決佢哋嘅問題咧？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咁轉頭咧亦都會請嚟一啲今次係有聯署啦或者受影響嘅一啲行業同我哋講下噶。咁唔知聽眾之間咧有冇一啲係都係營運緊呢啲嘅場所，又或者係呢啲場所嘅顧客？對今次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些場所呢，都歡迎打來18723111跟我們傾下的。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梁智德報導新聞。立法會晚上通過有關防止新冠病毒輸入及擴散和盡早通關的議員修訂議案。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說，為了配合即將逐步擴大的疫苗氣泡，當局正優化安心出行，被用戶掃描場地二維碼之後，應用程式會自動顯示用戶儲存在手機裡面已經核實真偽的疫苗接種記錄， 方便用户向处所管理人指示。方便用户向处所管理人展示。施永恒又说，创科局正联同食卫局研究其他可行的技术方案，以便在疫苗气泡之后更精准和有效地进行防疫抗疫工作。本港新增16宗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7宗属本地个案，另外有10多宗初步确诊。曾经入住香港海景斯丽酒店的巴基斯坦女子的两个仔，就读的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白老汇，再多一名学生确诊，学校一名教师初步确诊，其中确诊学生的一名家人，3名曾经一起吃饭的朋友亦都初步确诊。两宗源头不明个案，其中一名患者住在美孚新村三期，是在英皇道的学之源幼稚园君豪峰任教的26岁女教师。另一名患者是79岁男子，住在葵涌村日葵楼。他准备在仁济医院照肠镜之前接受检测，其后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出现越来越多源头未明的个案，形容疫情开始非常严峻，社会有隐性传播，对此感到十分忧虑。他说，现在的个案里面部分可能是与宠物店 Little Boss 相关的 Delta 变异病毒株个案，另一部分可能与曾经居住检疫酒店之后到社区的巴基斯坦女子有关，令到深水埗附近甚至美孚一带出现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个案。张竹君呼吁在深水埗和美孚附近居住或者翻工，或者有感觉不适或者自觉高危的市民尽快前往自愿检测。而日本单日新增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连续两日创新高，星期三首次突破40,000宗确诊，其中东京都再多破纪录的7,377人染疫。首相岸田文雄在新冠疫情对策总部会议宣布，今个星期五起将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到包括首都圈在内的13个都县，直至到下个月13号。岸田说，需要加强措施协助地方政府推进准备工作，确保地方医疗体系能够正常运作，强调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遏止感染人数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听晚渐转多云，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咧，较早前近住沙福道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公主道接近康庄道，就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有意外，龙尾去到公主道接近康庄道。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火炭路嘅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管道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荔枝角收押所。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嘅意外虽然清场，龙尾分别都去到城门隧道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荔枝角收押所。其他隧道嘅情况。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咁而家观塘道上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亦都系车多，车龙分别排到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龙翔道去大老山隧道嘅车龙咧就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坚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近九龙湾港铁站。新界方面，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东城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聪、陈泽铭。 想想香港是不是一定要回归中国，其实根本就没有回归这个问题，因为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在一段较长的日子被英国非法去占据了这解。 我都记得我们国家就是用恢复行使主权这个说法。 星期六晚上九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有最少六類嘅處所啊，咁就講到話咧，係希望咧政府可以精準抗疫，唔好一刀切咧喺疫情爆發嘅情況之下咧就停曬佢哋嘅營業啊，希望咧就係以一個疫苗氣泡咧就係盡早咧係讓佢哋復業噶。咁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咧就係林思欣啊，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按摩業總會嘅主席周振宇啊。周振宇你好， 你哋好， 系 你好。 想请问你哋而家即系疫情底下，你哋要关门啦，个情况系点啊？ 其实一听到话关门咧，其实可以想象到咧，我哋嘅情况有几凄凉。 嗯， 一闩门冇生意做，咁咧啲伙计啊，甚至有啲自雇嘅按摩师啊，其他人咧都可能即刻冇收入啦。咁啊，年关在即，个个都系年关前系即系好攞命嘅咁样，所以其实个个都好辛苦。 嗯，我想问一问咧，嗱，系嗱，而家防疫抗疫基金咧，即系能够即系足够应付到你哋几多嘅开支咧？ 杯水车薪， 嗯， 根本就俾我哋都系真系真系唔够用嘅，即系唔应该咁讲，系救唔到命啊！ 嗯，不如我都讲讲咧，就系最新嘅公布啦。咁政府咧喺今日挨晚嘅时间咧，就系、是推出咗呢个嘅美容院、按摩院同埋派对房间嘅资助计划啦。咁啊，讲到话咧，就每间嘅按摩院啦，以你哋为啦，按摩院咧就会按员工嘅人数就攞到一次过嘅资助。如果员工人数系一至两个人咧，就15000元；三至四个人咧就30000元；五个人或者以上咧就有50000元。而连锁嘅按摩院咧，即系同一个集团。同一个商业登记咧，就可以最多攞到150万嘅资助。咁以你所提啦，咁其实譬如一间美容院，我见可能都会唔会都多系五人或者以上系攞到50000元呢个水平咧？ 其实每一间咧都可以攞到50000元嘅， 系 因为点解咧？即系硬小型都好咧，都起码有10个8个按摩员嘅。咁、 嗯、 所以咧，其实个个都可以攞到50000元嘅年数。但呢个50000元嘅数系咪真系可以俾到成个按摩院帮到成间按摩院咧？举例咧，头先佢话五个人可以攞到50000元，咁50个咁又如何咧？系嘛？都系最多都攞到50000元，所以呢50000元有咩用咧？咁另外一样嘢，其实一间按摩院咧可以睇得到，而家啲地方唔细嘅，所有嘅持牌按摩院咧，奔奔地水都成万尺嘅。咁甚至又唔有啲去到40000尺啲好出名嘅按摩院，都成40000尺地方。咁啊，諗下嗰個 嗰個租金係幾咁昂貴。 你講呢啲大型嘅咯，可能會唔會係？ 係啊。咁我哋系咪都即系大中细嚟睇啊？咁啊细嘅咁样都过五个按摩员噶啦。咁你俾五万蚊佢，可能即系叫可能啫，可能够交租嘅啫。咁可唔可以帮到按摩员啊？按摩嗰啲从业员啊，呢个最重要。 嗯， 好啦，咁啊大间嘅，你俾五万蚊俾佢有咩作用咧？即系俾佢开档好过啦。 嗯嗯，因为其实其他业界譬如美容或者健身，佢都好靠一啲即系月票啊或者会籍去维持佢哋个营运啦。其实按摩业界系咪都系面对紧同一个问题？ 同样都系嘅， 嗯， 我哋都系面对住呢个咁嘅问题。咁变咗就话人啊摆咗钱喺度预缴咗啲服务啦，咁我哋又俾唔到服务俾佢啦，唔通我哋就咁吞咗嚿钱咩？咁都系要做，都系要留翻俾人哋，都唔喐得噶。唔可以话攞佢嚟救命先噶嘛？ 嗯，咁你哋点样处理呢啲嘅会籍啊、套票呢啲嘅问题咧？ 我哋继续保留咯， 保留 啊，保留啦。如果系到时系过期，我哋照样 extend 翻、延长翻俾人哋咯。 OK， 做生意嘅原则嚟。咁所以，但系你话有呢啲咁嘅月票，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喐到佢？又唔喐得。咁但系亦都提供到唔到服务。咁其实对大家有冇好处都冇噶。 嗯，我今日咧留意到按摩业界咧就同其他嘅一啲停业嘅处所就做咗一个联署啦，咁咧就想促请当局就精准抗疫嘅。咁我想问一下喺按摩业界个情况嚟睇咧，其实你哋会要求点样先至为之叫精准抗疫咧？ 其实最我哋喺上一次嘅时候已经提过，每一间咧都会做好自己嘅措施嘅。点样可以令到佢做得更好咧？就因为若果话哦，佢嗰间出咗事嘅。有問題發生嘅，咁啊停個業啦，咁變咗就話每個人咧，因為會面對停業嘅情況咧，都會做得更加好、更加小心、更加監察住個場所。咁反而政府就唔聽我哋意見，就一刀切。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真係考慮下呢樣嘢，唔好一刀切啦，睇下邊間有問題嘅，你咪處理佢咯，等佢停業啦，一個教訓咯，呢個先叫精准抗疫㗎嘛。一刀切切曬啦，咁你諗下，而家切曬啲按摩院，切曬嗰啲所有。表列场所全部唔俾开。今日陈少，即系今日政府都仲公布嗰、那个疫情越嚟越严重。咁你谂下，唔关我哋事啊。 嗯，咁而家有啲业界都系提到话啊，宁愿咧就系提早推行疫苗气泡，去到换取提早营业啊。你哋会唔会都咁样谂呢？ 我哋支持嘅呢样嘢，我哋支持就话每一个客人接待每一个行客都打针。我哋嘅職員咧，亦都全部打曬針，咁呢個係確保起碼一個防疫嗰個開始咧，即係大家都知道點樣去做防疫啦，個個做好曬呢啲咁嘅，咁入場咧亦都要做好嘅登記啦。咁當然，另外一樣場所本身我哋都會保持一定嘅清潔噶啦。 嗯，嗱，讲到疫苗气泡咧，其实好多人都会即系关心点样去顺利推行嘅问题啦，因为即系预计2月24号开始就会适用噶啦。嗱，因为疫苗气泡就会比起那个安心出行系复杂嘅，因为可能会有啲人豁免噶嘛。咁喺嗰个执行上面咧，你哋会向政府提啲咩建议啊？ 所以我哋希望佢真系可以俾好一啲嘅方式去展示有关嘅针刺啦。或者有關嗰、那個佢嗰個醫生證明啦，我相信政府應該喺呢方面咧，令到每一個佢有豁免嘅，你俾個豁免嘅證件俾佢嘅資料嘅證俾佢，我亦都睇到針紙，睇到豁免，咁亦都真即係安心出行呢一樣樣，佢做好曬啲咁嘅，盡量方便翻我哋嘅業界去檢查，咁就係恰當啲啦。 嗯，其实疫苗气泡亦都有疫苗气泡嘅问题嘅，因为即可能有啲顾客都系未打针啦，或者因为一啲嘅个人原因就未打针啦，咁佢可能即如果系要疫苗气泡先至帮衬到你哋按摩院嘅话，咁佢可能就嚟唔到，亦都系可能喺嗰个月票啊或者会籍上面咧有一啲争拗噶啦噃。 咁啊，事实上系啊，咁唯有咁样咪退翻钱俾佢咯，唔系点？ 亦都可能影响你哋生意啦，亦都可能。 咁我哋面对呢样嘢咧，简单啲讲咧，打开门个限制多咗，我可能生意少咗，但我起码仲有生意做，好过而家眼光光望住啲设施喺度，但系做唔到生意。 咁但系你哋预计即系比起上年啦，其实即系下半年都有啲时间系正常啲嘛个生意。咁你会预计实施咗疫苗气泡之后，会同上年个生意会差几远啊？ 我好难去估计呢样嘢啦，因为究竟会唔会因为啲客人啊冇打针就唔入嚟，会唔会真系少咗好多咧？我唔知道。但我哋都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咧，揸紧啲嚟做啦，等到各个都做好呢、這个打好针，做好呢个防疫嘅措施啦。 但我想问埋啲员工咧，你头先都话啲员工系有自雇嘅人士嘅，我想问嗰个比例系点？系咪即系所有按摩师都系自雇人士啊？还是系点样咧？ 系啊，喺我哋嗰行，所有按摩师都系自雇人士嚟嘅。咁啊，出粮咧都系我哋公司本身嘅员工咧。举例好似话侍应生啊，浴室嘅服务员啊，接待员啊，嗰啲就系公司请嘅员工嚟嘅。 咁抗疫基金有冇可能同啲按摩师去到分翻一啲咧？ 我哋点样分发都俾佢哋咧？你俾嗰50,000俾我。 明白，可能即系一个对于业界嚟讲，未系一个好足够嘅数字啦。可能系， 即系好坦白讲，你俾50,000俾我，我攞嚟应付啲乜嘢咧？我执咗佢嘅，我就攞嚟即系可能嗰50,000就俾伙计。但系如果我唔想执笠嘅，我唯有将佢攞嚟贴落租嘅啫。 明白， 政府真系希望谂下谂清楚。其实我哋作为一个老板，我哋应该点样处理我哋本身嘅生意喺咁嘅。政府咁嘅情况底下，所以我哋要求政府按翻我哋租单加翻租嘅， okay. 我唔要佢补其他嘢啦。 OK， 好，唔该晒周振宇啊，多谢你。周振宇咧就系按摩业总会嘅主席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叶先生喺度啊，叶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 请讲， 温姐住好，系。是我有个案的，我本身就是经营这个运动场里面的小食亭的。咁呢我就睇过啱啱出炉嗰个防疫基金啦。咁开头本以为呢係我都应该有份嘅。咁但係睇过佢嗰份个措施表佢有15页㗎嘛。咁但係呢我睇过呢原来我又唔符合佢嗰、那个嗰、那个食肆嗰个安排，因为有4类㗎嘛。咁我係持有呢、這个食物制造厂牌嘅。咁唔符合呢4类，咁我再睇啦。原來食物制造廠牌咧，就係應該係美食廣場嘅。咁但係原來美食廣場咧，我又唔符合，因為美食廣場嘅定義咧，佢只有廣場要多過一個食肆喺嗰度咧，食物制造廠牌喺度咧，先當係廣場嘅。咁又再睇翻啦。咁然之後咧睇翻佢呢個康文署嗰度咧，佢又可以如果係封場喺呢個期間1月7日至到2月3日封場咧。期間佢又可以補貼翻嗰個啲教練啊或者工作人員嘅，咁但係我又係裏邊，我又係因為政府嘅指定場所去封咗我場，我完全係冇得開嘅小食樓裏邊嘅小食亭，咁但係我係完全沒有任何可以補貼到俾我。就係咁嘅情況咯。咁但係我亦問過食環署同埋呢個康文署，食環署咧就話即係如果見到嗰啲食牌咧，又唔關事。咁啊，叫我問翻康文署，康文署又話又係唔關事。咁所以我都唔知揾可以揾邊個幫忙。 明白啦。好啊，多謝曬葉生嘅電話嚇。咁啊，始終咧，咁啊喺一個嘅抗疫基金或者一啲嘅資助嘅計劃之中咧，都總有一啲嘅行業啊，一啲嘅處所嘅人士咧係未能夠得到資助嘅。咁啊，總係漏咗一啲嘅。咁啊。点解决呢？是不是真的要无限去延伸那个嘅抗疫基金那个覆盖的范围呢？ 这个食物制造厂的问题呢，我记得上个星期都有听众打电话上来，他们是做一些食物工厂，同样都是做不到生意，但因为可能他跟堂食提供堂食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他今轮就未必入到那个防疫抗疫基金的资格里面。 好了，我们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讲讲其他的行业吧。 60分钟走遍世界。 今年1月1号开始，法国禁止大部分蔬果用塑胶包装，商户需要改用可回收或重用的物料。 法国政府预料禁令每年可以减少超过10亿件即弃塑胶包装，迈向2040年全面走塑的目标。 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华，讲话肉丸的成分。消委会有一个调查，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 消费者的合理期望就是因应住丸嗰个嘅名称，就是绝大部分或者是大部分嗰个嘅肉嘅成分都是用嗰种嘅肉去制成，如果是完全冇又或者系掺杂咗其他肉，知情权咧就完全受到损害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1， 得奖者洪基正医生， 透过灾难研究和教学工作，提升公共的避灾能力。我们没有能力阻止灾害发生，但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准备。人道精神就是了解别人的需要，互相扶持，用心关怀每一个人。 想知道更多好人好事，即上公共事务专业重温颁奖礼精华。 香港人道年奖202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時間嚟到晚上嘅7:51啦，自由風咧就討論緊，有啲行業咧就認為咧係今次政府都喺疫情之下咧就一刀切咁去關閉曬啲行業咧，就係感到不滿嘅。咁希望咧就係以疫苗氣泡咧就係換取早啲去到復業啊。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另一個嘅行業啦，就係港九麻雀商會主席高建聯啊。高建聯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贵姓啊？ 姓陆嘅，你好啊， 陆生你好，你好， 系。想问一下你哋喺疫情底下啦，你哋都要去暂停营业啦，个处境系点啊？ 处境梗系不妙啦。第一样嘢，我哋系最希望，当然系复业啦。你做生意都系要做生意嘅。我哋第一，我哋唔认为嗰个系一个补偿嚟嘅，政府呢个补贴或者补助我哋系受惠嘅 ，OK， 我哋都系多谢政府嘅。但系始终嚟讲，我哋都系希望一个复业啦。咁之前琴日同少元开会啊，各方面咧 有邵家辉你讲紧吓， 系啦系啦，讲紧呢个政府以往嘅所有嘅关于呢个疫情嘅措施啦，咁呢个我哋系欢迎，亦都系明白，我哋亦都系已经系遵守晒噶啦。咁只不过今次忽然间又咗一刀切咧，我哋就觉得系冇乜我哋主要系唔明白政府佢点解样样都一刀切咯。对，唔系净系对我哋啦，有好多行业都系有啲不公嘅，我觉得。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譬如你哋呢段期间，即系而家政府就话俾出抗疫基金啦，咁就每个持牌人士咧就发放50,000啊，咁50,000对你嚟讲又系一个点样嘅水平数字咧？ 嗱，呢个50,000同上一次上年嘅补贴咧系少咗一半，咁我头先讲啦，第一样嘢你补贴几多，我哋都系有一个受惠，亦都系多谢政府睇出每个行业嘅困境嘅，但系第一。如果你上一次譬如好似係100,000啦，咁今次係50,000啦，上一次我哋都有提過100,000蚊，你一次過你補償曬所有嘅鋪頭呢，我哋覺得係我哋唔知道個數係點計，因為你鋪頭唔好講麻雀館啦，乜嘢鋪頭都有大有細嘅 ,ok? 有啲係細到2,000尺，有啲去到20,000尺都得。咁你如果你補幾萬蚊，如果你補一個數目俾2,000尺嗰個，佢梗係開心啦，但係都搵住有20,000到20,000尺嗰、那個，你又點樣計咧？咁呢條數係唔應該即係你一條數咁樣計出嚟就話，我補咁多就算數咯。我哋都要明白佢究竟最後嗰個邏輯係點樣計出嚟啦。即係琴日我聽見有第二個行業都係同一個聲音咁講，就話我哋有啲場所係大到幾萬尺嘅，同幾千尺嘅一樣係補一個數目，咁變咗係。唔係真係唔明白政府嘅條數係點計，我哋唯一好似估佢就好似好爛咁樣，就咁掹一張紙出嚟，上次係咁多，今次我哋就照翻咁做就算數啦。咁我覺得係好好闖率啦，即係覺得。 我見到咧，其實而家有六類處所啦，咁其中一個有提出聯署，都係麻雀天狗灑落嘅一啲業界人士啦，就係你哋希望咧用疫苗氣泡咧就換取早日復業，因為你頭先提嗰啲問題，即係始終係早日開翻門做生意就易啲去解決啦。咁我就想知咧，其實喺麻雀即係呢一個嘅行業嚟講咧，邊個年齡層咧嘅人係最多會幫襯嘅？ 這個麻雀來說，我想是一個中國的文化之一，咁係差不多喺麻雀商會已經在五六年建立之中啦。但係之前來說，我想基本上有華人已經有麻雀噶啦。咁麻雀來說一般就是較為舊一啲即係老派啲人打，咁但係依家都好年輕化嘅。去到二十几岁，一路去到七十岁都有嘅。哇，你嗰个年龄层系几广下嘅？ 即系想问咧，其实即系长者光顾嘅比例有几多少？因为长者嗰个嘅接种率，疫苗接种率系比较低少少。咁如果疫苗气泡嘅话咧，可能咧呢啲未打针嘅长者咧就帮衬唔到你哋啦。 OK， 呢个当然系。因為麻雀行業喺2003、2004開始，我哋打呢個碰撞牌啦，咁亦都係所謂國內嘅牌啦。咁亦都引進咗好多新嘅條例，亦都吸引咗有唔同年齡組別嘅人去打嘅。當然長者較為會，我相信都係個比例會多過50% 嘅，係應該係。所謂長者，我諗你計佢由55歲以上啦。可以咁講啦， 咁即使疫苗氣泡嘅話，咁都仍然有好一大部分嘅好一部分嘅客人咧，可能係未必幫襯得翻你哋，擔唔擔心咧？其實都， 我又唔係太擔心嘅，因為基本上客人又好啦，店鋪咧根本已經係好好貼士，根據政府所有條例都做曬，為人為己都有嘅。呢、这個是大衞事嚟嘅，我哋一路都是好認同政府所有嘅疫情嘅設施啊，各方面啊，例如喺衞生嗰度啦，安心出行啦，個人衞生啦，各方面我哋做到足嘅。咁我哋今次受影響，我哋第一就覺得政府冇真正去睇出嗰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有一小撮人啦，可以講話。犯了錯或者是有漏洞在這裡，那就一個大浪就蓋了其他行業，那我們有少少，我們實際很多行家都覺得很不公的，就是如果你有什麼事你就蓋一間或者你蓋那間，你都關其他行業都沒有事的。當然他最大的理由就是希望有太大的人流啦，是不是？那就講翻麻雀業啦，人流嗰度係唔算多嘅，即係唔算一般話去到有 party 啊幾嗰個設施嚟講，如果有機會，當然你可以歡迎去邊間麻雀館都可以睇得到嗰個防疫措施係做到好足。 OK， 即係話你哋係譬如顧客要打牌嘅時候都係要戴曬口罩嘅，而家個安排 係。 仲有冇提供飲食㗎？ 飲食嗰度我哋係原則上係冇飲食嘅。當然，如果佢想飲杯奶茶，我哋喺打緊牌嗰時係唔准進食嘅，只不過係可以喺出面啊各方面咁樣做嘅啫。 咁但係新年期間咧冇辦法營業咧，即係新年對於麻雀館嚟講係咪一個叫做好嘅，即係比較大生意嘅檔期嚟嘅？其實， 麻雀行業。嚟講咧，一向咧都係365日開門經營嘅。咁當然有陣時倒翻轉頭係講有啲人會翻國內或者出外，就少咗都唔出奇。咁但係好多時嚟講咧，如果佢哋麻雀個麻雀要落嚟講咧，都係幾平均下嘅，即係冇乜話特別一個高峰期或者一個低峰期咁嘅。 OK， 好啊，唔该晒啊，高建联啊，多谢你。高建联咧就系港九麻雀商会主席嚟噶，咁啊林志恩啊，我哋都访问咗啲行业，睇嚟佢哋有啲都认为咧系宁愿系疫苗气泡有得营业，好过咧就系而家咧就系完全停业啊。 嗯，咁同埋另外头先我哋亦都提到就系嗰个疫苗气泡嘅执行问题啦，因为始终比起安心出行系更加复杂嘅。咁同埋以后咧，即系我哋要去呢一啲处所，除咗安心出行啦、探热之外，亦都要系即系出示呢一个嘅疫苗嘅通行证啦。 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